各位早起身的晨光听众，大家早晨啊！今日是2023年10月25号星期三来的，今日就是农历的9月11，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留意啦，现在的气温是25度，但是今日最高的气温都去成30度的，出门口记得做好预备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有冇行开山嘅咧？就算平时少行都好，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行山嘅时候咧，唔系全部都系平路嚟嘅。一座山系会有高低起落，有好多唔同嘅山丘。咁所以当我哋行上山嘅时候呢，每一步我哋嘅大腿嘅肌肉嗰啲四头肌係会完全好似燃烧緊咁样。可能会好攰啦，可能会好酸痛啦。但係当你坚持咗之后，行到上山顶啦，你就可以见到一啲独一无二嘅风景。爬山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有阵时我们的日子呢，不一定是过得轻松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想不想吸新鲜空气先？你想不想欣赏到很漂亮的全景观先？当你想的时候，现在你眼前的所有难关都一定坚持下去的话，都可以行得到。所以提醒自己定立一些目标，坚持这样去行，你最终都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看到你想看的风景，闻到你想闻的新鲜空气。行出属于你的 My Way。 一直在酝酿，一直在盼望，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理想。 梦想已经在实现。等待快点过去，多少个明天，看着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一点一点，我的生活应该让我自己学会掌握，相信自己不怕风。 张敬轩的 My Way， I Find My Way。 晨光 Coffee Time。 啱啱咧就讲完行山啦，咁而香港自然十景评选都诞生咗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又有冇投票咧？呢个为期三个月嘅活动咧，总得票数是超过520,000的。咁而最高第一位最多人投票的香港自然十景是哪里呢？原来就是西贡的万宜水库那些柱石。是有成27,289票的。其实西贡万宜水库那一边呢都是被列入了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范围，是拥有一系列在1.4亿年前超级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地质奇观，在地质学上面是有重大的价值的。而第二位最多人投票是哪里呢？就是大澳了，有成26,913票的。而大澳嗰度咧，就系香港啊，而家最著名，亦都系现存嘅一条渔村。咁由于咧佢系位于咸淡水嘅交界位，咁所以咧嗰一度系有好多红树木，嗰啲本地嘅红树物种啊，咁可以成功咁样引育到唔少嘅湿地物种啦，包括就系一啲招潮蟹、水鸟等等。好啦，嚟到第三位，第三位咧就系有26,851票嘅，就系大榄啦，千岛湖嗰边啊。第四位就系有24,849票嘅大帽山，有一个近我屋企嘅夏伯泥啊，夏伯泥咧总共系有22,139票。是属于第七位的。而家呢就秋风起啦。大家都可以尝试下放假嘅时候行下山啦噃。咁如果大家唔知行咩好，但係又想欣赏下靓嘅风景呢，都可以上网了解下究竟香港自然十景。由我哋香港嘅人选出嚟嘅嗰十个係有啲乜嘢地方。大家都可以不妨约下身边的屋企人朋友一起去欣赏一下，欣赏下香港的郊野之美。 二三月尚有需要吗？六七月快一点靠近，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 是深宵的苦战，终于可清债，却剩下睡眠。TSE 一过，出面的暑假已等待十八年。 中有美的下一个暑假， 出年暑假休息一下好吧。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看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系30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6:22，又到成语百科的时间啦。上星期咧系同大家讲有关动物的成语，今个星期都系。咁今个星期系乜嘢成语呢？就系亡羊补牢。亡羊补牢点解啊？原来就系比喻犯错咗之后及时更正。尚能补救，即是当整不见了羊，就即刻快点去修补个羊圈。那是出自哪里，来自哪里的呢？典故原来就是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一个大臣就叫做庄申。那他就见到楚襄王沉迷于享乐之中，他就很担心了。他就跟襄王说，大王啊大王，如果你经常同阿夏侯寿陵君佢哋咧，阿寿陵君佢哋一齐咧，咁样唔得噶，因为佢哋都系一啲贪图享乐嘅人。如果大王你唔再好好去治理国政，恐怕楚国就要亡国啦。咁啊，襄王听到之后咧，佢冇听庄申嘅劝谏。反而就同佢讲，你老糊涂啦！而家天下太平，点可以亡国呢？点会啊？咁大臣又同佢讲啊，如果大王你唔相信嘅话，咁不如大王就允许我去到赵国避一段时间，睇下事情又会点样发展。咁结果，庄申呢？庄申呢就去了赵国5个月之后，秦国果然呢就是发兵攻打楚国。襄王呢就即刻逃亡到城阳之后，就想起庄申曾经跟他讲过这番说话，他就觉得哎呀后悔了，就即刻找人叫他回来。咁当然回到嚟之后呢，庄申不计前嫌啦。襄王就问他，咁而家点算好啊？大臣就同他讲，我听过一个俗语，

智慧陈中泽的如果我是个超人。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回来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将会在上午11点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星期四朝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沿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亦都希望用绿色象征香港由治及兴，迈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说会继续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必须、四点希望和青年兴则香港兴作为施政蓝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讨论以巴局势的会议上表示，当前武装冲突仍然在升级，地面局势持续恶化，中方呼吁安理会尽快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张军强调，必须要将推动全面停火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并且守住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法底线。安理会明确要求占领方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全面封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中方亦都呼吁开展外交努力，令到被扣押的人质尽早获释。张军又说，解决以巴冲突的根本之策是落实两国方案。对于有关具体问题的讨论，不能够忽视这个背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亦都不能够背离正确方向，否则安理会作出的决定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说，中方反对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沈健在展述中方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信息安全问题上的政策主张的时候强调，各国尤其是大国对在军事领域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应该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不谋求绝对军事优势，避免损害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沈健又说，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属性是唯一选项，要反对网络冲突和网络战，将网络空间打造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是社会发展的数字机遇，而不是大国角力的新战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一职悬空3星期，共和党至今仍然未能够选出议长候选人。共和党星期二再举行闭门会议，共和党党鞭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埃默经五轮投票之后获得党内提名，但他得到的票数比获得议长职位的217票门槛低至少20票。由于党内极右派议员表明反对他出任议长，在无法取得足够选票的情况下，埃默在获提名几个钟之后就宣布退选，是第三位退出议长选举的候选人。有报道说，反对埃默的共和党人不满他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同性婚姻，并且质疑他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忠诚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我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君丽，我是一位残疾人士的地鼓运动员。 收获 D 级，我叫黄勤杰，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到一些非主流的运动做到推广。 如果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选择做 speed dating 咯。speed dating 是真人show的，可以藉此机会就可以识到不同国籍的人。 跨越障碍， 闯出天地，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嘅早上啦吓，咁啊继续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除咗都有 Vicky 之外啦，冇错啦。咁啊我咧都已经翻咗翻嚟同各位听众一齐见面啦吓。咁啊所以咧有白权豪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咧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耶、yeah! ！ 早晨。咁啊呢个世界咧都有好多人咧就生活得都算系幸福嘅。咁、但系我哋都唔好成日忘记咧，有好多人其实佢哋嗰个嘅生活都是麻麻地系啦，咁可能会苦闷啲啦，咁样，咁原来咧孤独咧系一个好难过嘅过程嚟嘅，咁特别当你第一次面对孤独嘅时间，人即系出世之后啦，总系有啲机会咧系会尝试下孤独嘅，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大咗之后一个人都冇乜所谓啦，咁但系当有啲人系即系发觉系需要人帮助嘅时间，而觉得孤独咧，就我哋需要多啲嘅。帮忙啦，特别咧系长者，长者佢哋好多时咧就比较上容易咧感觉得到孤独嘅。喺外国有啲研究咧就发现啦，咁啊话到咧孤独嘅危险啊吓，咁啊可以令到咧一个人嘅身心咧都系有机会受到影响嘅。咁啊根据翻咧外国嘅一啲调查啦，咁佢哋就话到喺超过142个国家同埋地区进行咗呢啲嘅调查，就发现啦。有 24% 的15岁或者以上的人民呢是会觉得相当孤独的。 真的都多、哦。 都多的。其中年轻人那个孤独的感觉呢其实都很强、可能因为小个由脱离这个小童时期去到青少年即是最容易变坏的时候就会觉得身边好像没什么志同道合的人、 没人明我、 是啦是啦最容易误入歧途的时间就最容易乱相信人了。为什么乱相信人呢因为孤独因为想人认同、其实想人认同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而已、是啦相对的这些东西。好啦今天也有超过一半呢是45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呢这个就觉得不敢孤独啦。这个呢就发现同个年龄呢可能的而且确是有关系的。因为人大了呢 反而喜欢独处。 是因为我是啊。 是啊，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发觉其实可以做的事 很 多。 同埋唔使顾虑咁多， 系啦，休息啦，又或者系中意自己嘅兴趣啦，咁亦都唔需要太过迁就人啦。咁就算你话我、例如跑步咁啦，我中意跑步嘅，咁我就加入啲跑步会。咁咧跑步会识嗰啲朋友咧，其实就同你一样嘅兴趣，就同你自己本身嘅朋友咧，其实你已经脱离咗噶啦。所以人咧去到咁上下嘅时候，你识嘅朋友咧会越嚟越多，同埋唔同范畴嘅朋友。亦都相对嚟讲，嗰、那个质量会高咗。 嗯， 系啦。咁我自己亦都觉得咧，咦啱喎。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嗌闷，嗌闷咧系因为你唔识得自己同自己相处。 嗯， 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嗌闷嘅，即系特别系僆仔嘅时候，即系正如我而家仔仔都一样。 系，我而家好似谂翻，即系谂翻起又好似真系、即系唔系好知道究竟要做啲咩啊？就硬系，不如我哋出去玩啦咁样。但系其实呢一啲独处啦，独处嘅时间其实就系好好了解自己嘅时间。 系啦，自己独处嘅时候都有好多可以做嘅，睇下书啦，睇下书其实亦都可以令到个人嘅修养咧就高好多。 网上面而家有好多咧就系排行榜，就系、是、啊、哎、你觉得点样先至系孤独啊？孤独有好多个，譬如第十，你会唔会一个人行街？ 我嗰啲咩一个人睇医生啊，一个人做手术嗰啲啊嘛。 其实我全部做过晒。 你有一个人做手术啊？ 我即系 touch wood 我冇做过手术，咁、所以呢个就冇啦。咁但系譬如一个人打边炉啊，一个人 打边炉其实而家都已经好 系啊，而家好 普通啊， 因为而家好多一人。 那些网上面的所以都不能尽信，因为他们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好了，今天看回142个国家地区里面，79个国家的女性的孤独的感觉呢是高于男性的。好了，为什么呢？先问一下，你又觉得你自己会不会孤独？你不会的嘛。你都中意自己同自己相处噶嘛？ 我中意同自己相处嘅，咁但系当然有一啲嘅事情，你都当然会觉得好孤独啦。咁、但系我唔系经常觉得，唉，点解又自己一个？我觉得好闷啊，点解好似冇人陪？我唔会，我好少嘅呢啲。 系啦，我就会好珍惜自己一个人嘅时间。 Me too。 系啦，即系而家呢个年代都已经不一样啦吓。咁、所以孤独咧，已经可以变成一个正面嘅考虑啦。咁、例如咧，你可以喺。即系自己同自己相处嘅时间咧，做好多咧就令到自己身心灵啊都健康嘅事情。這個、呢个咧亦都系未必有朋友相伴嘅时间咧可以做得到非常之好嘅。倾偈系 OK 嘅，即 系 有唔开心梗系要倾偈啦。咁但系有阵时需要调整下自己心神嘅时候咧，咁啊独处亦都唔系一件坏事啊吓。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日发觉哎呀我好孤独啊，咁就谂下你呢个孤独嘅感觉咧，可能系源于你想身边嘅人认同。而你仲未被人认同，即系有呢啲嘅元素咧，先至会产生孤独嘅感觉嘅。如果你已经有哦，都好多人认同我啦，或者你自己已经揾到自己嗰个定位咧，其实你系唔会孤独嘅，因为你享受自己一个人嘅时间，亦都明白到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有好多嘅事情可以做嘅。系啊，咁所以就算孤独，亦都唔需要惊，但系有朋友陪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啦，咁啊先望一望呢个天气先。嗱，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咁啊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25度，相对湿度85%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陶瓷咧系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嘅，你嘅陶瓷咧。睇啲动漫啊吓，例如哆啦 A 梦咁讲啦，成日咧都会见到佢哋笑话技刚真系胖虎，又或者大雄咧都会喺度笑，哎呀你个肚脐咧真系突出嚟又好，污糟都好，好多呢啲咁嘅叫做笑话闹出嚟嘅。好啦，原来我哋嘅肚脐入边咧含有嘅细菌啊，超过过百种嘅。点解会咁多嘅咧？咁样咁的而且确系，我哋细心谂一谂，就会发现肚脐咧的而且确系一个令到细菌啊流连忘返嘅好地方。呢度咧有舒适嘅皮肤层层交叠，亦都冇乜咧空气咧会将佢哋吹走嘅，即系佢唔会即系啲尘咁样啦，就容易一吹就走。而你吹嘅时候咧，阿妈就只会话唔好吹咁多啦，入风啊，所以你会好啲保护佢嘅，除非咧。你好似咧有啲主持人咁样，成日露住条腰出嚟，咁啊唔即系会入风啦吓。好啦， 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咧，咁陶瓷咧的而且確有一個俾細菌嘅安樂窩，令到佢哋可以慢慢喺入邊繁殖嘅。好啦，呢啲細菌嘅數量大多時候咧都唔會話真係好嚴重嘅。不過如果佢哋有機會繁殖，可能啊係會失控噶。咁我哋应该点处理呢？咁应该多啲呢就去到清洁下佢嘅。嗱，如果你嘅陶瓷向内向入面凹嘅话，或者呢已经有一个叫做穿嗰啲嘅陶瓷环啦。咁就更加呢就有可能会发生呢就係积存咗呢啲嘅污垢同埋污渍啦。佢細菌嘅数量有机会衍生成为多样性添。呢、這个时候讲多样性呢就唔係一件好事㗎啦。加上陶瓷就会聚集汗水、污垢、绒毛。汗水你想到想到啦，其实入面都是有水分的。水分就很容易会令到细菌有一个更加好的发展空间，令到我们的陶瓷甚至会带一些异味的。我自己的陶瓷有没有异味呢？暂时闻就闻不到，因为我没办法控到自己的陶瓷很近地闻。如果你得嘅话咧，真系犀利，好似卖团嗰啲人咁样嘅，好劲嘅，或者瑜伽高手嘅。如果你真系发觉嘅自己嘅肚脐有啲嘅异味嘅话，其实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因为都系好好解决嘅啫。嗱，平时冲凉嘅时间咧，你可以喺个番碱嗰度啦，捽少少，咁啊喺嗰个肚脐嗰度啦，就系咁以到洗一洗，都会好好多噶啦。唔系下下咧都叫你用药水逐条逐条嗰啲接纹咧就嗰啲坑纹啊都抹下佢，因为咧好难嘅，日日都咁样洗，同埋咧洗嘅时候咧你都我自己试过啦，洗嘅时候唔知系咪肚脐咧就掂到啲神经，哇感觉咧有阵时候会痕啦，会痹痹地啦，抹肚脐嘅时间咧啊只脚咧又有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即系啲神经啦。好啦。但都要记住，千祈就唔好下下都用嗰啲咩保湿霜啊嗰啲，因为太过积极去到清洁同埋过度湿润咧，又有可能会令到咧啲细菌增长噶，即好似耳仔咁样。我哋清洁系要嘅，但系成日都话唔好太过干净，因为耳仔嗰啲譬如耳垢咧，的而且确有佢自己嘅用处噶，例如滋润我哋嘅耳道啦，又或者系可以驱赶一啲嘅昆虫噶。太过干净咧，有阵时会令到佢太过干燥，反而咧就唔系咁好咯。所以咧，当我哋去到研究一下自己嘅肚脐嘅时候，不妨又望一望佢会唔会有好多嘅污渍。如果有嘅话咧，咁啊喺自己冲凉嘅时间，咁啊都纯粹简单清洁下佢啦。咁啊都你记得嘅时候就清洁啦，唔记得嘅时间咧就留翻记得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处理都可以嘅。 走角落。 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 呢首作品嚟自 MC 张天赋，自己都有份作曲噶，填词林宝，加上监制周石汉，一首全新嘅作品叫做《与我无关》。今日温度25度，相对湿度84%。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0，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又嚟到咧后花园嘅时间啦。早晨啊，安安。 早晨，小白。 今日咧介绍啲乜嘢花俾我哋嘅听众咧？ 今日介绍一个花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做宫灯百合，系咪好中式咁样？ 宫灯啊？ 宫灯，我应该唔会有懒音嗰啲人嚟嘅，应该。 宫灯。 宫咧就系宫廷个宫，咁灯咧就系灯笼嗰个灯。百合咧，我哋介绍咗好多种百合噶啦。咁今次呢一种都系百合科嘅一种，咁就 系、 是、橙色嘅。咁咧佢个另外个别名叫圣诞风铃。 哎 系 开始啱河车啦，而家都就快嚟紧啊，望紧十二月啦，系咪？ 系啊，嗱，其实本身佢个样咧系橙色嘅，咁我都小白俾咗啲相你睇啦。咁佢系因为个样咧系似中国宫灯，即系宫廷嗰啲灯咧，即系吊喺嗰啲门梁、横梁嗰啲咧，你知边啲？ 我知，即系清朝嗰啲写住个唔知乜乜官乜乜官嗰啲咁样。 但系橙色嘅， 不过橙色嘅系啦。 咁佢好可爱，但系佢本身好细粒嘅，比较细粒嘅。你形容嚟听下。想我形容啊？ 你形容啊？呢、這个因为佢实在太多个细细粒、细细粒橙色。 其实咧，佢系一支长嘅花啦。咁佢入边就系每粒花咧都好娇俏、好细粒嘅，令即系好似手指甲咁细粒咁啦。咁佢就一支里边有20个细花。咁买翻嚟嘅时候有一条长咯，长好似手臂咁长咯。好长噶，真系 手臂咁长， 系啊，即系我呢 都 几长前臂啦，佢系其实一支咁长嘅花嚟嘅，咁即系手臂咁长嘅，咁中间就好多好多细嘅橙色嘅宫灯花嘅花瓣，即系好似一个灯笼咁样，即系你变咗成串。 有冇花蜜嘅咧？入边唔知道。 你又考埋我啲咁嘅问题，应该系有嘅， 又有嘅， 都会系 蜜蜂会采蜜噶嘛，采花粉噶嘛，系咪？ 咁其实佢其实本身好多朋友都可能唔认识佢，但系而家会系即系而家好流行嘅切花嘅一种嚟嘅。咁佢原产地咧就喺地中海同埋亚洲嘅、以前咧其实系好出名嘅野生花嚟噶、非洲南非嘅东部啊嗰啲地方。 咁即系佢原本系非洲嚟噶？ 南非其实啲花咧，其实全世界周围都会有嘅，唔会话特别喺某个地方。地方先至有嘅，咁但系咧，本身佢系野生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咧，就算系南非嘅地方咧，都好多人即系将啲地变咗做 花圃啊、 工厂啊、 工厂、 即系变咗佢哋冇晒啲野生嘅地方啊， 咁有啲生病， 系啦，变咗呢个花你嘅少咗系野生咯，变咗多咗系要人工去养， 系啊，培植嘅， 系而家好多都系人工养咯，吓，但唔紧要，我都会尽量。保留呢个品种嘅， 不过其实几靓呢个花咧。头先你讲到即系一个个细细粒咁样啦。如果你问我男仔嘅角度嚟讲咧，我会觉得佢喺佢一束嘅绿色嘅花茎上面咧，佢有好多，即系好似满天星咁样。不过咧，佢系橙色而大粒嘅满天星嘅。 系啦， 咁望起上嚟，我觉得最靓一样嘢就系咩咧？佢有少少似佢个口啊。咁样咧， 即系我哋讲食人花嘅细指甲版本啦。 系啦，咁佢咧就一个个橙色，佢好娇俏、哦，佢俾我感觉咧，佢就冇食人花嗰种凶狠嘅感觉。相反，佢系咩咧？佢有一种咧好多嘴鸡嘅感觉， 系因为佢橙色啊嘛。 系，同埋佢一束咧，好似好多嘢讲咁样啊。 系，其实佢花语咧就系好喜气洋洋啊，好庆祝啊，即系好开心嘅、啊。所以好多时候结婚咧，而家新娘子如果用橙色嘅花球啊或者花束咧，都会用到佢嘅。 哦， 咁有阵时花咧，我哋都话啦，而家系唔会中意，譬如全部个花球都系整晒玫瑰大花，中、意大大细细咁样拼埋一齐、再加啲草，即系可能一个。 花球里面不是只得一种花的。咁呢种呢就是如果我哋有要求希望加啲细致位我哋讲即係譬如时装或者装修所有嘢都系有啲细致位呢就可能会加少少呢啲咁细致嘅花呢就成件事唔同咗囉。 哦喂呢、這个花呢有冇啲咩特别嘅 function 或者寓意啊，如果你话佢过嚟做结婚嘅或者摆公司嘅。啱唔啱河車？ 啱、河車，佢喜氣洋洋慶祝咯。 會 OK 喎， 即係老闆做咗生意，咁你又可以慶祝咯。 係 係啦，咁佢其實嗰、那個花最重要係你以前成日問我噶啦，就係、是、個花期長唔長嘅。 啊， 係 係係。 佢咧就 以前成日問，今日唔記得問。 係，因為好耐冇見我，唔記得問。咁咧佢咧係唔係太平？又唔問我平唔平啦，而家。咁咧， 唔係你今日嗰種貴氣散發出嚟， 係啊係，咁咧唔平嘢嚟嘅，唔係 cheap 嘢啦，唔係玫瑰嗰啲平。 即係譬如嗱，佢咁樣一束啦，一支款入邊，佢都可能講緊有十幾個花冧咁樣啦。佢大概咧會唔會一支咁樣就已經 五 十幾蚊？ 好少一支芝麻，可能兩支幼枝咁樣賣咯。佢都矜貴嘅嘢都可能二三十蚊啊一束咁樣咯，係算貴噶啦。喺我哋喺花墟嚟講賣花， 係 咁，但係可能。人哋即系见仁见智啦，贵唔贵？ 佢叫咩？宫灯 百 合啊嘛， 系啦。 即系我去到翻去，我话喂，唔该，宫灯百合。 有 啊， 但系唔系间间都有咯，一定。 哇！ 即系都系喺某几间会有外国品种嘅会多啲咯。 系， 因为国内品种比较少嘅、 啊。非洲品种啊，呢、這个 系啦。咁呢啲非洲花其实比较多，南非其实好多花嘅，翻去好多卖南非嘅花嘅。吓、啊，系啊，玫瑰啊嗰啲都好多系南非嚟嘅。 系咩？ 是啊，好普遍嘅一个品种嚟嘅南非嘅花， 系、 咁所以你去到嘅时候，你某几间啦，如果熟悉嘅会知道某几间，即系会有呢啲欧洲嘅或者系非洲嘅品种嘅花咯。咁、因为佢插喺瓶里边咧，即系你买一两支咧，你可以剪短佢啦，又可以搵长啲嘅花樽啦。你见到佢比较长啊嘛，你讲嗰个系手袋仔嚟嘅，系新娘子咧，而家唔一定要用花束。 呢个手袋唔系花篮嚟嘅咩？ 系啊，唔系花篮嚟嘅，系一个花球。 系、哦， 即系而家人哋系结婚咧，唔系净系话揸花球啊嗰啲咁样噶。人哋一结婚系揸可能会系头环嗰阵时讲过啦，或者 系信用卡就最实际。 可以整为腰带啊，即系用花嚟先花嚟整腰带、啊。 扮嗰啲馬拉松選手雅典娜咁樣一個頭 飾，係嗰個一定通常都有啦，有啲咁啊，呢、這個就可能俾小朋友啦揸住 哦，嗰啲咩花 花 童 係啦，或者新娘子都可能會揸，或者係嗰個叫做伴娘都會揸。呢、這個其實係一個 姊妹揸唔揸呢？ 一個你都可以整咗俾姊妹揸嘅，係咯，即係七個咁揸住好型咯。咁其實係唔同嘅，係啦，全部由呢個係宮燈百合將佢。即系密集式咁样砌出嚟，吉落去，吉落嗰个叫做花泥嗰度，嚟做成噶。点讲？我最后仲有一样唔记得讲添，就系话瓶花。 瓶花， 即系插喺花樽里边嗰个瓶花，系、可以摆两至三个礼拜嘅，好长嘅，所以 都系落水嘅。 系啊，落水嘅 就唔使落泥嘅。 系啦，但买嘅时候嘅要诀咧，就系首先，因为佢花其实比较薄嘅，咁系胀卜卜噶嘛，呢个系好似吊钟，即系个灯笼咁样噶嘛。咁你睇到嘅时候咧，你就最紧要系要可能一支，你见到通常一支有成十几朵花嗰啲咧，可能会甩咁啲啦。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啲，唔好拣啲甩咁多咗唔好甩啦。吓，同埋嗰个花比较。胀少少嘅， 咁我冇理由揿佢噶，即系 千祈唔好揿，一揿就可能变咗。 木渣一揿就变噶啦， 唔系一揿会变，可能会弹翻。系 好似你皮肤咁样揿揿落去弹翻。 系啦，睇下你有冇不胶原，如果有 collagen 都 OK 会弹翻，年纪大弹翻。咁咧佢呢个花应该 OK 嘅。咁你可以将佢几样嘢都可以做空花嘅。 吓。 系啦， 空花即系空襟。 系啦，空花咁 OL 咧未结婚啊，唔使做呢啲嘢嘅时候咧，就将佢插剪几支插落个杯度啦。 哦，咁啊都靓喎，咁啊老板睇到又咩啊，喜气洋洋噶嘛，系咪、 啊、 开心事咁就可以用呢一个咧，即系宫灯百合。 系啊，同埋橙色比较少啲嘅花咧，咁啊如果你摆 office 度系特别得意啲咯，即系有个橙色喺度咯。如果你突然之间，咦成日都粉红色， 系咯，跟住中呢个宫灯百合嗰位同事又着埋橙色衫， 系啊，咁啊好 match 啦。 系啦，然后咧佢亦都可以咧就系继续咧就系食下橙咁样，搞掂，哇，好嘢，圆满啊！唔该晒你，刚刚，拜拜， 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嘅时间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会去到十点钟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百元号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百元号，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大家 是。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的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先有白元浩小白跟各位听众望一望是什么呢，就是射击练习通告了。今天由上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天由上八点至晚上九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七点零九分啦，咁直播室入面除咗继续咧都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 咁至于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有啊 Jessica 喺度嘅交通神算妹 Jessica， 系啱作嘅名。 几时有呢个咁嘅称 号？等你算一算啦，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系 O 唔 OK 啊？有冇塞车啊？而家 佢之后就会咁叫你噶啦， 冇啦啩？ 我会系谂个第二个啦，好听啲噶啦 好啦，咁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咧屯门石排头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同埋冥琴路之间嘅封路都重开翻嘅。咁现时咧，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之外咧，各区嘅隧道情况都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咧，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再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因为水管爆裂，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近住翠田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封闭咗嘅，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八十号 K 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啦，湾仔茂罗街近住茂罗街七号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封闭咗。同埋因为路面下陷，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嘅，咁大家记得要留意啦。 咁做得交通耐咧，就会慢慢开始 feel 到嗰个成个香港嘅交通嘅情况噶啦吓。有 阵 时即系我都喺度谂啊，Didi会唔会夜观星象？听日朝早屯门公路。讲笑啊， 比较多车系咪？ 系啊，比较多车，比较多车啊吓。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有啲咩交通方面嘅嘢提一提下我哋咧？ 系啦，咁大家咧，依家咧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提翻大家先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咁一带都比较慢车，大家经过要小心啦。 暂时都系慢车啊， 系啊， 未停住嘅， 未停住， 可能时速五公里咁样， 有机会噶。 系啊，有机会啊，咁大家都系安全驾驶又最紧要嘅。 冇错啦，咁大家最近咧，搭地铁应该都会搭得多噶啦。 港铁噶啦，妹 系港铁，港铁，唔好意思啊， 温馨提示啫，我都系 系咁。依家即系大家都知道咧，旧式嘅闸系嗰啲搞，即系 系系系系 行一下就搞一次嗰啲噶嘛，但系 系啦系 系啦，出入闸嘅时候咁，但系依家咧就即系叫做先进咗啦，就有道门仔， 左右两边 系啦，就会开道门仔俾你过啦，系咪先咁？大家有冇试过？ 好似西部牛仔，我第一次见嘅时候好似 cowboy 咁啊？点 解啊？ 一嘟嘅时候，好似 cowboy 嗰道门嘅，即系西部牛仔嗰推开个，咦，嗰个系啊， 牛仔嗰啲门咪净系得一边，特别咧佢港铁一只闸机咧，俾啲行李大嗰啲行嗰只咧，嗰只仲更加似西部牛仔个门， 比较阔啲。 系啊，系啊，我几时睇下行过大顶牛仔帽喺嗰度影张相先， 可以嘅， 打开系 嘅， 真系贻笑大方到时。你继续讲，唔好意思啊。 系咁，大家有冇试过咧？因为始终咧，佢一开到闸你就可以行得噶啦嘛。 系啊系。 有冇试过咧？唔为 唔行。 又唔係唔行，有冇試過係冇留意自己又冇拍到卡，跟住前面嗰個人咧行咗出去？ 哦，有啊， 係咪啊？ 特別咧，我有試過就係前面嗰個人咧就唔知有冇嘟到，然後我又唔知有冇嘟到喎。 係啦， 跟住我有陣時過咗嘅時候，個心咧會怯嘅喎。 係啊，因為佢會嘟，因為佢會哔哔哔㗎。 一陣出閘嘅時候。我系咪嘟唔到咧？跟住成程车就喺度担心啦。哎呀，一阵使唔使去嗰啲客户服务中心咧？啊，一阵点算咧？系咁喺度谂啦，一阵间就，但系最后原来成功过关。 哦，谂得好。 系啦，好彩。 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话说我上个星期咧，咁我就同屋企人食完饭咧，咁搭港铁翻屋企啦。咁咧嗰阵时，因为咧我屋企附近嗰个港铁站咧，佢咧比较特别嘅。 系有几特别啦？ 系咧就系咧，佢即系最近咧，通常咧我哋嗰条线啦，搭翻屋企嗰条线啦，咁通常最近咧系得一个出闸位嘅啫。 系 如果你想去另外一个出闸，系又唔系话好远嘅， 哦，即系中间位咁样，系嘛？ 因为佢中间隔咗好多个人哋入闸嘅嗰啲闸，同埋咧有嗰啲特别嘅通道啊，即系咧你见啲地铁嗰啲职员咧，咪会可以开到锁匙，跟住开到门咁样直接入去嘅， 即系好似九龙塘咁啦。 系啦， 系啦。如果你喺窝打老道嗰边入咧，你去唔到商场嗰边噶， 系啊， 你要喺翻商场嗰度入先得噶。如果你落咗落去嘅话咧。你要上翻地面噶， 系啊，类似咁样嘅情况，咁行得比较远，所以大家通常一路咧就会去嗰、那个比较近嗰个闸度出闸啦。咁咧话说有一个妹妹，嗰阵时有个妹妹咧，咁应该小学生。 嗰阵时有个妹妹，而家个妹妹冇。 唔系，即系跟我嗰日咁样签嘅时候， 系我衰啫，系我衰啫。 有个妹妹，咁咧佢就我应该佢有拍卡嘅，但系冇留意嗰个读卡器有冇。即係扣到錢啊！有陣時佢未必會 sense 到你拍咗卡咁啊，太快。咁佢就跟咗前面嗰個人咧，就出咗閘。咁嗰時做乜事咧？成個閘機就哔哔哔哔啦。 咁緊要？ 係啊，佢會哔哔哔。咁咧，因為佢媽媽喺佢後面咧。咁嗰陣時咧，佢就好驚啦！哎呀，死啦！點算啊？點解會哔哔哔？係咪我整壞咗部機啊？咁樣 邊咁易整壞啊？ 跟住佢就接過佢女女，即係個妹妹啦，嗰張八達通啦，然之後幫佢睇可唔可以拍得翻，點知拍唔翻？但係因為好多人喺後面排隊㗎嘛， 都冇辦法㗎咯。係 啊，咁就咁一般咧，就通常啦，如果真係咁樣，咁係咪？媽媽可能出咗閘，跟住攞住張卡，可能去翻客服中心揾翻啲職員幫手處理翻，但係佢就不斷喺度嘗試，咁後面咧就一直喺度等。 哦，你直接去客服部中心算啦，唔好等啦。 咁所以我哋跟住喺度等啦，跟住咧我又唔知發生咩事，跟住我又八八卦卦咁樣，哦，原來咧就望到佢哋咧喺度擾攘咗好耐啦。咁所以後屘啲人都願意去翻啲遠啲嘅閘機嗰度出閘嘅，係啦，但係咧。我即系嗰阵时啦，我就翻去喺度揾啦。其实有咩方法？因为我冇试过啦，系啊，我冇试过会咁样啦。可能我自己比较 好彩啦， 系比较谨慎同埋好彩啦。咁我就翻去揾啦。原来咧，系有机会罚钱噶喎。 吓，即系你冇出到闸嗰啲系有机会罚钱啊？定或者都错咗咁样啊？ 根据他们的、那个、即条款 附例这样 是吧是如果乘客是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或者未持有有效的车票去乘搭港铁的话呢即譬如成人可能用了、小朋友的八达通卡去入闸的话呢、是有机会征收这个附加费的都挺贵的 这个离谱添啦直头 应该啊 是啊 是啊 根本是欺骗 啊是啊 罚多一点 所以就会罚 款嘅。咁當時呢一個行為，咁你無意噶嘛，可能佢哋都會酌情去幫你處理翻扣翻嗰個車資，但係大家咧記得要留意翻呢一樣嘢啦，小心啲比較好。 小心使得萬年船啊嚇！ 反而我見過咧，有一啲乘客咧，佢會係個銀包擺唔止一張八達通。 哦，呢、這個都唔建議啊、哦！其實啱啱八達通面世嘅時候，真係。已經係咁樣嚟講㗎啦，即係都十幾二十年，我有冇二十年我都唔記得啦。 好 啦，咁嗰陣時已經係咁樣嚟講，就話呢一種嘅付費方式咧，就都得好方便啦。咁但大家銀包入邊就唔好擠多一張、哦。如果唔係部機入邊咧，都唔知道認 A 卡定係認 B 卡好。 係啊，佢就會篤唔到咯。 係啦， 篤唔到 啦， 係啊， 就遊失住後面啦。你每一次咧篤。又篤唔到，又要再喺度掹翻張卡，究竟邊張咁樣？ 啊，咁都搞好耐， 係啦，就會搞。 跟住自己仲要記錯咗添。 係啊。 然後你企喺度中環咁樣，哎呀，邊張咧？如果覺得十張嘅八達通嗰度揾， 係啊， 幾撈教。 係，所以大家要記得咯。 係、啊、 最好就擺啲比較方便嘅位置，即可能褲袋你一拎就係咁、樣咯。 啱啊啱啊，或者睇下遲啲會唔會再進化啲咯。咁啊，有啲城市外國或者內地啊，內地更加犀利啦，人面辨識㗎啦，已經係。 系、我知道内地好似系想做呢一个 掌纹， 掌纹都做咗噶啦，已经系啊，喺便利店、便利店同埋系啊，佢哋系人面辨识俾钱噶啦，而家或者出闸嘅时候，如果你已经 register 咗，已经登录咗嘅、登记咗嘅话啦，咁你行过去嘅时候，佢已经离远老远见到你噶啦。啊，小白你咪小白，跟住就俾咗绿灯，个机器已经认得我啦，绿灯，咁、我就直过噶啦。 哦，咁 啊，咁有啲就掌纹嘅话咧，你行佢就好似即系好似跟咩奇侠咁样咧，就同佢咁样，系啦， 俾个手掌你， 咁佢都好快嘅，佢就即刻可以 detect 到。咁你掌纹即系个又好似指纹一样啦，个个唔同咁样，咁佢仲认晒你成只手个纹咁样。 佢仲要唔使揿落去？ 唔使噶，你千祈唔好揿落去啊！ 系啊， 公共卫生， 扫一扫就 个个揿都不得了啦，呢啲嘢唔使揿啊！ 手机唔记得带都冇计。 系啊，所以而家系真系噶，譬如内地有啲城市。佢唔需要帶手機都唔使，除非你要揾人啦、或者你要嗰啲咩 order 食物啊咁啊嗰啲咧。其實如果唔係你有啲位咧，你真係你靠個樣揾食啊，係啊，你真係 靠 個樣， 真 係 靠個樣揾食、 你行去超級市場啊，行去啲鐵路站嗰啲咧，都係你真係指下個鼻都唔使啊，個機器都認得你。係 啊，佢自己幫你掃描咗啦。 係呢、這個都犀利嘅。 白山咁樣。 係啊，呢、這個都犀利，係唔錯唔錯，我都幾欣賞啊！即係我睇翻啲外國嗰啲網紅咧，有陣時喺翻內地嗰度睇完之後咧，都個個都擘大個口，哇、哦！犀利啊！咁即係喺度，即係要褒獎咯，做得好嘅真係要褒獎啊！咁呢啲唔錯，做得好好啊嚇、好咁啊，交通方面又講住咁多先啦。咁啊，同我哋睇睇天氣啊 ，Vicky。 好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初時部分嘅時間會多雲嘅日。间咧就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系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咁而周末期间咧就会有啲骤雨添，希望佢唔会落雨啦。因为我星期六就烧嘢食啊， 哦， 系希望唔会落雨啦，希望可以晴天啦。 嗯， 系啊， 希望啦。 而家嘅气温就系26度，相对湿度85%嘅，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至中，2至4嘅。水平嚟 嘅。阿 Vicky 咧就话星期六噶，星期六系咪 ？B B Q 话系啦，咁喺有盖嘅地方啊。 屋企天台。 哦，咁都有盖嘅。 有一半系有盖。 咁啊得啦，因为咧望一望呢个九点天气预报咧，星期六咧落雨嘅几率咧都相当之高噶。系、啊，唔紧要，咁你咪喺个有瓦遮头嘅地方，嗰度咧就可以继续烧嘢食啊。咁啊，听众都系，如果谂住咧喺礼拜六日啊吓，咁啊做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礼拜六嗰个落雨嘅几率咧都相当之高。啊，礼拜日咧都有嘅，但系叫收敛少少啦啲雨水。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安排活动嘅话咧，可能啊要谂翻一啲咧位处于室内嘅地方咧，就会较为理想噶啦。而家听听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咁今日咧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嘅。早晨 ，Tracy。 早晨，小白。 你好啊，最近啊大闸蟹嘅季节，唔知道你自己中唔中意食大闸蟹呢？ 我自己 OK 啦，即系你啲小食多滋味，都系坏肚皮呢啲嘢咧，咁就即系一两只咁样咯，一年。 系啊系啊，喂，不过咧，即系既然你系中医师，我都想问一下啦。首先我哋有冇话啲咩身体嘅底子？如果食大闸蟹嘅时候要特别多加留意，同埋食公食乸又有冇分别啊？咁样嗰啲嘅咧吓？ 嗱，公乸咧其實就冇乜分別嘅，咁但係本身大閘蟹講緊咧，佢係偏一啲我話偏寒涼性嘅食物嚟嘅，咁同埋佢本身咧，因為佢始終長期喺個你知大閘蟹喺個湖底嗰度生長，係啦咁樣，咁變咗佢係個寒性比較重咧，所以譬如我哋話一啲譬如寒性偏寒底嘅人士咧，其實就唔應該食咁多嘅。 其實咧，我都想問好耐噶啦，我知道大閘蟹就喺湖底，所以咁寒啊。咁、那個海其實咪仲寒係咪㗎？咁係咪所有海鮮都係寒㗎？ 嗱，海鮮又大部分都係寒嘅，但有一啲譬如話蝦嗰啲咧，就少少偏温性啦，有少少補嘅作用咁樣嘅，係啦、哦，或者鰻魚嗰啲都有少少補嘅作用嘅，咁所以都要睇翻。咁但係大閘蟹本身就一定係寒㗎啦。 哦，有呢一個嘅分別嘅。好啦，咁如果你話佢大閘蟹係寒嘅，咁我有好多嘢想問啦，例如好似我自己嘅體質咁啦，我自己都中意食大閘蟹嘅，咁但我成日覺得咧，我係有啲濕啊，有熱啊，又細，但係我都係偏熱嗰啲嚟嘅，咁啊啱啦。如果我食呢啲寒嘅大閘蟹，咁咪互相中和咗，咁對我嚟講，係咪應該食多幾隻咧？ 嗱，呢一個咧又唔可以咁樣講喎，因為啦，你知你濕熱啊、濕濕熱熱嗰啲咧，有時食得多大閘蟹寒咧，又會變咗有啲寒濕啊嗰啲。咁譬如你個身體入邊咧，可以係有啲地方又有濕熱，有啲地方又有啲寒咁樣嘅，即係佢哋係可以同一時間存在。 嚇，咁㗎原來？ 系啊，就唔系话你食大闸蟹寒嘅就可以去抵消咗嗰啲湿热咁样噶啦。 哦，咁啊呢个真系要问翻中医师，即系可能我个胃咧就系湿热，但系我条肠就可能系湿寒咁样嘅。 可能啊，但系咧，因为呢个同一个系统嚟嘅，咁佢通常就会系同一个，即系通常都会系有同一啲嘅，譬如湿热啊咁样啦。但系譬如可能有机会个肺系寒嘅、或者有机会可能系个肾嘅热唔系太够嘅咁样，咁都有机会噶。 咁男同女其实系咪对于大闸蟹嗰个温性嗰、那个接受嘅能力，其实已经有唔同噶？ 有少少，因為譬如我哋講咧，譬如係嚟緊月經嘅女士啦，或者係一啲孕婦啊嗰啲咧，其實我哋一般都唔太建議去食大閘蟹嘅，係啦，所以變咗個時間性可能有少少會唔同咯，個地即係男女嘅分別係啦。咁男士就冇月經啦，係咪？咁但係都，如果你話有時啲男士佢可能長期喺啲冷氣房度做嘢嘅，咁本身都成日話會有好多寒氣嘅嗰啲會吸到啊，又冇乜做運動啊，本身個人都係比較弱嘅一個底子，或者個腸胃本身係差啲嘅咧，其實就唔應該食咁多大閘蟹噶啦。 哦，咁如果我喺户外工作嘅，又或者我成日做运动嘅，咁即系照道理嚟讲，我可以顶住大闸蟹嗰个寒咧，系会多啲嘅、哦。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咁、哦、有冇话一个人咧，大概啦，成人佢哋每一次嗰个大闸蟹个量系应该系要几多咧？如果食得太多，又会出现咩情况咧？ 嗱，其实一般咧，我哋就见，因为始终你知大闸蟹有时，譬如胆固醇个量又会比较高啲啦。咁变咗我哋其实一般建议一日咧，成人嚟讲吓，即系无论男女啦，成人嚟讲，其实一日你顶到尽一至两只，即系健康嘅人士我讲紧 系 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啦，譬如女士嚟紧月经啊，或者譬如话孕妇啦，其实本身容易有啲皮肤嘅敏感嗰啲啊，即系食虾蟹会有敏感啊，系啦个胃有唔舒服啊嗰啲咧，咁就其实可能一日即系顶晒笼一只。做一个礼拜可能讲紧食两次咁就算啦。 系啦，咁如果我真系食大闸蟹嘅时候，有冇啲咩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啊？令到佢冇咁寒咧，系咪真系纯粹加紫苏叶就够嘅咧？ 嗱，紫苏叶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我见有啲人咧可能用姜一齐蒸嘅，即系紫苏叶或者姜一齐蒸啦，甚至有啲用黄酒一齐蒸都 OK 嘅。因为头先讲呢三样嘢咧，都系一啲偏温性嘅嘢，咁可以少少中和翻个大闸蟹嘅寒性啦。喺你蒸紧嘅时候，系啦。咁另外咧，你食完大闸蟹咧，尽量我哋都建议饮啲姜茶，系啦，保护翻个肠胃咁样咯。 哦，嗱，大闸蟹咧就好食啦。咁有啲人就话到，喂，如果食大闸蟹嘅时候，仲有其他饮品，咁其他饮品我哋有冇需要注意嗱？姜茶你就有讲咗啦，但系啲朋友可能佢就谂住大家开心，譬如又饮下啲酒精类饮品啊，饮下汽水啊，咁相对嚟讲系咪又冇咁理想，定系直头唔得噶？ 冇咁理想啦，系啦，始终你话佢譬如话头先讲嘅酒啊，或者譬如话一啲，因为你都要睇翻咩酒啦，譬如话哇饮啤酒嗰啲，本身即系大闸蟹已经系有啲寒寒地，又可能有啲湿咁样啦，有机会。咁但系你饮埋啤酒咧，又系好寒湿好犀利嘅，咁啊即系个肠胃就非常之受影响啦。咁但系你话譬如可能有机会有啲人。饮少少可能黄酒啊嗰啲嘅，或者有机会，譬如你头先讲嘅我头先讲姜茶嗰啲啦，都系偏温性嘅，咁就可能 O K 喎，系啦。 哦，咁小朋友咧对大闸蟹嗰个叫做反应，其实会唔会都系冇咁好，定系点样噶？ 哦，小朋友咧，嗱，始终佢肠胃未系好发展，系 系啦，个发展冇咁好啦，我哋叫做系啦，咁可能有机会大闸蟹你唔知道嘅，同埋尤其是有啲太细个嘅小朋友，唔知道佢会唔会对呢啲嘢过敏，或者对于佢个肠胃太刺激，咁我哋就真系会建议咧，即系食少啲，或者可能即系太细个嗰啲咧，就即系俾少少佢试下就算啦，系啦，就成只咁样食啦。 同埋我知道咧，大闸蟹有一个话，啲人话佢有白色中间嗰个，好似个心嗰个咧，嗰、那个就系最寒嘅。咁啊，嗰個就拎走佢啦。 呢、這個都有聽過嘅，咁但係因為中醫嚟講，我哋就冇話即係哦嗰、那個位置真係好寒涼、好寒涼或者點樣啦。咁、但係當然，因為嗰個都有啲內臟嘅位置，咁、我哋都一般建議係啦。嗰、那個即我哋一般講最寒嗰個地方喺個蓋嗰度，係個蟹心啊，係、啦蟹心個位置。咁、通常我哋其實內臟呢啲，我哋通常都會唔食，就會攞走曬。係啦，主要就係佢啲膏啊嗰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话即系担心个蟹心好寒凉啊嗰啲嘅时候咧，咁就尽量攞走佢咯。 咁所以即系听下中医师讲啊，如果大家谂住去食嗰啲，譬如系大闸蟹放蹄嘅，咁唔系唔俾你食，但系就唔好谂住人哋就放蹄咧就好过分，咁样就系咁去狂食啊。好啦，嗱，我原只大闸蟹就系咁啦。而家市面上都有好多咧，就系嗰啲大闸蟹加工嘅食品嘅，例如系蟹粉小笼包啊咁呢啲。咁其实佢哋嗰个对于我哋身体个反应系咪同食一只大闸蟹有冇乜分别嘅咧？ 其實應該就差唔多嘅，係啦，因為其實都係蒸熟咗嘅一啲加工食品啦，係咪先？即係同你食一隻大閘蟹，佢蒸熟咗咁樣攞出嚟，其實都係一樣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有時你話啊蟹粉小籠包啊、蟹粉啊、唔知撈面啊，呢啲都好出名㗎，係咪？係 啊係啊。 咁變咗咧，就要自己即係留意一下咯，就食嘅時候亦都係啦，係啦。 係。 同埋蟹粉，你諗下蟹粉嘅量，其實有機會係多過一隻蟹嘅。 係喎、我哋仲成日就係為咗食佢嗰啲膏㗎嘛。 系啦，咁样咁，所以你话咩捞面嗰啲，其实嗰个量其实系多噶，咁所以变咗你话啊，有时一个礼拜可能即系食咗一次嘅时候，咁你其他嘅地方你就要自己注意一下啦。 明白嗱，大闸蟹咧就系蟹嘅其中一种嘅，咁啊问多少少咧就系、如果我食其他蟹，系咪都系属于偏凉嘅一种食物嚟噶？ 其他蟹都属于偏凉嘅，即系无论系肉蟹啊、膏蟹啊、三点蟹嗰啲，全部都系属于偏凉嘅嘢。所以其实你有冇留意，我哋食蟹咧，好多时你话最 basic 嗰啲蟹，姜葱炒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姜同埋葱都系偏温性嘅嘢嚟嘅，所以点解通常系会用呢一啲方法去处理啲蟹咧？咁样系啦，咁呢个都系有啲学问喺度咯。咁样喺度即系烹煮嘅时候。 咁譬如嗰啲避风塘咁嗰啲，譬如辣色辣椒炒蟹，咁嗰啲亦都加翻啲辣喺入边，就热翻个蟹，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嘅？ 系啊，可以咁样理解。同埋即系避风塘咧，就再野味啲咯，我哋叫做。 咁所以就原来唔系净系话大闸蟹先至偏寒嘅，咁啊蟹呢一个嘅种类咧，本身都系寒寒地噶啦。咁啊，大家无论系咩蟹啊吓，不过而家大闸蟹跑咗出嚟啫，因为呢个档期啊吓。咁但系食新蟹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身体嘅底子接唔接受得到先。咁啊，有啲咩问题就问翻啊注册中医师啦。唔该晒 Trac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唔该你，拜拜。 好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将会在上午11:00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听日朝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沿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亦都希望用绿色象征香港由治及兴，迈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说会继续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必须、四点希望和青年兴则香港兴作为施政蓝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李强在机场出席吉尔吉斯总理泽帕罗夫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说，此行是要增进互信、拓展合作、 促进和平。中方愿意同吉方一起不断深化政治同战略互信，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新标杆。中方亦都期待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起弘扬上海精神，为地区和平、稳定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扎帕罗夫说，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往，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共同促进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体育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两支英超球队分别赢波。阿仙奴作客2-1击败主场的西维尔，赛后阿仙奴在小组排榜首，三战有六分。至于另一支英超，曼联主场1-0击败哥本哈根。曼联下半场由哈利麦加街是由哈利麦加亚的头槌攻入，完场之前补时阶段门将奥拿拿救出12码，替曼联力保三分。同组的加拉塔沙雷对拜仁慕尼克，拜仁作客3-1击败主队。赛后拜仁三战三胜有九分，位列小组榜首，加拉塔沙雷有四分，曼联就有三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再重复多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 Mega Boss。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管道范围比较多车，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私隧沙田入口就排到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慢车。仲有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于11月9日推出，取代 Leisure Link。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咁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 SmartPlay App 互联网同埋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噶。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快啲登记啦！ 二台话你知， 创业之后要找客源一啲都唔易哦， 唔容易啊，但系总有方法嘅。最直接嘅方法就系要多参加展览会啦，咁先可以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买家。 我可以去边度揾展览会参加？我唔识噶。 香港贸发局帮到你。 他们会为中小企提供参展优惠，例如参加香港的国际贸易展览会可以优先租用小型展位，或者参与贸发网小批量采购专区，在人流畅旺的位置陈列产品。 除了展览会，贸发局还怎样可以帮到中小企去找到更多新商机呢？可不可以帮我搞一些网上宣传啊？ 当然可以啦，他们可以帮手透过贸发采购网推广服务，这样就有机会接触到全球买家。还有他们知道中小企需要分散市场风险，开拓多元化市场，所以会举办市场研讨会、国际贸易快线以及亚洲电子商贸峰会，提供最新市场资讯，等初创企业为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做好准备。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 艺台话你知，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十月二十五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仲有嘉明，星期三嘅早上，早晨，早晨， 早晨，哦， 早晨， 早晨 各位 ，hello， 早晨 ，Vicky， 早晨，嘉明， 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嗱，今日咧好基本上啦，基本上由十一点钟开始咧，就应该大家会收到陆续唔同嘅消息啦，就系话究竟今年度嘅施政报告会系点样样咧？居民内容非常之丰富，所以应该会讲足三个钟头嘅。 咦，你都趁翻呢个绿色喎，系啊。绿色就代表有新希望啦，咁希望楼市股市都有新希望啊， 有活力添啊， 好紧张啊， 系啊，咁除咗话今日咧，通常都会系跟贴住啦，睇下究竟十一点钟开始去宣读嘅时候，会有啲咩系啱到你嘅一啲惠民措施啦。咁如果你仲有疑问嘅话咧，其实去到晏昼嘅三点半咧，又会有记招啦，晚上嘅七点钟咧，又会有呢个电视嘅论坛节目啦。咁所以阵间可能都听下唱，讲下呢个晚间嘅调动嘅安排嘅。 系，因为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啦，究竟生育系咪有20,000蚊啊？呢个好似 我可唔可以除咗咧，即系我同嘉明啊，除咗系关心生育有冇20,000蚊之外咧，有冇得追补翻？ 追补翻 生咗嗰啲 之前都有份咧。 哎呀，呢个系我哋嘅心声啊，生咗嘅人嘅心声啊， 要有机会喺答问大会嘅时候帮你问一问啊，特首 举手啊， 系啊，嗱呢个纯粹 我一个系生咗8年，一个生咗4年啊， 听到嘅，知道嘅。 8年嗰啲又好难追得翻啊！你谂下，你借咗啲钱俾人8年，你依家仲追？ 当冇咯， 石沉大海 啦，系 都唔好意思啦， 我好意思 嘅， 咁 唔紧要，大家开开心心啦，希望今日所有嘢都 系啦。嗱，讲到开心咧，我相信任何都会好多朋友咧喺度计划自己啊嚟紧，因为咧又过咗呢一个重阳啦，又过咗啲比较短啲嘅长假期之后咧，会唔会有 plan 定嚟紧嘅圣诞节会去边度玩啊？ 哇，真系11月咧完全冇假期嘅，咁当然有啲朋友咧就会自制一日假期咧，就喺下个礼拜二度啦，就呢个万圣节啦，就会咧根据外国嘅传统，哎，去下玩下先， 出下夜街先， 系啦，特别多人肚痛啊，唔舒服啊， 第二朝 一月一号系嘛， 各异射波啊， 十一月一号咧，原来根据外国嚟讲咧，都系一个叫转季啊。即系叫冬令时间啊，所以好多人射波噶，外国都系，因为咧10月30号咧 到同埋11月1号呢除咗 Halloween 之外呢、第二样嘢呢就係嗰个天气啊、有啲唔同，即係哇突然间呢好早就天黑㗎啦、要适应一下㗎。 你一讲呢我諗返我以前小学嘅时候呢佢有冬令时间。跟住係要将我哋嗰个时间係唔知慢一个钟定快一个钟咁样。我唔记得咗个套路系点样。 中学都有。 我记得就延长囉，冬令时间就返长啲校嘅。夏令时间呢就返短啲嘅。点零两点钟就放学㗎啦我学校。冬令就四五点，你哋系咪都系咁啊？ 系啊系啊， 我自己好似都系。 系啊，同埋lunch 嘅时间都会早咗添嘅。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嘅喎， 系唔落。 系咯。 其实佢又唔会早好多嘅，我谂半个钟至九个字咯。我印象之中系中学嘅时 间。但系依家唔知啲学生哥仲有冇冬令夏令时间嘅咧？ 而家应该都系全程全日制嘅话咧，就少啲呢啲嘅。 同埋要换季咯，因为转咗冬令时间，就算嗰一日33度。我哋当年啊，都要着长袖衫要打呔咯，要打翻呔。 哇！换咗季校服就要全校换噶啦嘛。 系啊，就拎住嗰件好大件嘅校褛啊，如果唔系俾人话噶。 系我啱啊，拎住校褛啊，系啊，好古怪啊呢件事。 GTO 咁样行出嚟个个都，因为唔着噶嘛。 系啊，近年都越嚟越多唔同嘅宽限期。以前我哋嗰啲换嘅换季冬鞋，呢个嘅宽限期咧，可能都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要全校换晒啦。但系都会有个时间系你可以喺呢一段时间之内，你拣夏季校服又得，冬季校服又得。你準備好或者你覺得嗰日嘅天氣適合嘅話，你就換啦咁樣。但係我發覺而家嘅學校咧，寬限期可以係寬到兩個月。 哇！係。 即是由10月31号去到出年的1月2号、 哎、 都是宽限期的。 同埋多了选择即是可以俾你穿现在的运动衫都好靓的。 对啦。 现在又有风褛又剩以前都冇的嘛。 个配搭上你会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选择囉。而家好兴嗰啲咩三合一外套呢、 啊、 是就是入面会有一件系背心嚟嘅、拉咗上个链嘅呢你又可以有件长袖衫。再呢个链呢有件好似再劲啲嘅风褛咁样。 暖风嗰啲 而家有啲呢甚至乎系入面有画毛嘅。你可以加入去。咁你就可以再暖啲， 又甚或乎咧，有啲學校咧會係嗰個寬限期再鬆啲之餘咧，嗰、那個對於校服嘅限制又再鬆啲。譬如話你唔一定要著我哋學校或者係我哋嘅校服商製造嗰一件嘅、你同色就 OK 噶啦。 OK 啊， 但係呢個寬鬆喎， 你著羽絨 又有深藍、深藍色啊、黑色啊， 你都得。 系 咩？ 中学 你已经可以咁自由噶啦， 系啦， 咁开心嘅咩？依家学生哥， 系咯， 即系除咗咧校服， 有冇着个棉衲翻学啊？你哋 有，咁我又有， 我都有，系啊，真系好冻嘅时候咧。咁学校嗰阵时，我记得喺早会嘅时候有讲过，因为真系太冻啦，知道校褛咧唔够暖，咁啊各位同学咧以前冇乜羽绒噶嘛，大家可以咧就着棉衲，跟住咧就会拜年咁翻学啦，跟住 系啊，趁住农历新年通常都系比较冻嘅日子啊嘛， 旧时 系 冇嗰 啲。 有時冇嗰啲， 我都係藍色噶，耶 ！Heattech 嘢咧，其實都真係諗起嗰啲咩 羊 毛 底 衫 啊、 吉肉嗰 啲咩仔牌啊， 係啊，細路仔咧皮膚嬌嫩咧，特別覺得吉佢噶， 係啊， 而家就乜嘢啦？ 不過嗱，依家就講啦，校服咧就比較 flexible 一啲啦，但假期都可以令自己咧可以調動得宜噶。 係嘅，不過假期咧就而家基本上有小朋友之後咧，就唔係自己再製造假期咁簡單啦，又要就翻佢哋嘅翻學時間，尤其是即係上咗小學再高啲嘅時候咧，都唔敢話。哎呀，我哋逃学啊，去旅行啊，咁样都跟翻学校嗰个嘅时间表啦。咁啊，讲下啲少少去旅行嘅嘢。嘉明咧系真心期待转上去邮轮年纪嘅。 哦， 即系我觉得而家咧个人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会想期待唔系净系斋食玩嗰种， 系 想搵啲舒适啲嘅， 系咯， 悭少少嘅。即系我当然啦，会希望可以劈低成啲小朋友自己走去同老公玩啊。咁、但系当呢个梦想比较遥远嘅时候咧，OK 啦，起码带大嗰两个有啲乜嘢比较轻松自在啲嘅玩法咧。咁、我覺得除咗啲遊輪假期之外咧，就係、一啲有所謂 kids club 嘅一啲旅行。譬如話有啲嘅大型啲嘅酒店咧，連鎖式嗰啲咧，佢哋自己本身喺唔同嘅旅遊目的地咧，都會已經話酒店入邊我哋會有呢一個嘅小朋友俱樂部。意思係咩咧？你可以當佢玩一個 summer camp 咁先算啦。你朝頭早當係10点，你去早餐嗰度食完個自助餐之後，就可以放低佢喺呢一個酒店外你安排嘅 kids club， 咁你就可以咧做小朋友嘅嘢啦。譬如話小朋友佢哋好精彩嘅，可能每一個小時或者每個半小時咧，就已經有唔同嘅活動噶啦。 喂，等等先，我停一停架。明示嗱，呢个好精彩，究竟系父母讲得好精彩，定细路仔讲得好精彩？嗱，因为我再讲多啲啦，其实喺世界各地咧都开始有嗰啲乜咩嗰啲啦，即系我顾嘉明就系讲嗰啲连锁式经营啊，总之一家人入住咁啊，个老公老婆之后仲有啲 me time 嘅，中意 meditation 做瑜伽做瑜伽，跟住咧啲细路仔就好似头先。 阿嘉明咁样讲，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中意点啊，几乎有个保姆带住咁样啦，系咪？ 可以咁讲，因为咧都有分唔同年纪啦，始终可能唔同年纪嘅小朋友，佢哋嘅需要嘅呢个精神嘅集中期都唔同啊。譬如话细个啲嘅，我当你系四岁或以下嘅，咁就真系有保姆跟身咁样样啦。佢哋都系小组活动啦，可能都系啲室内嘢比较多啦。 一阵坐咗落水，你喺马尔代夫，你冇人跟住三四岁坐咗落水，同有海龟游紧水 啊。系啊，嗰个水唔系水池，系坐咗落海。 系啊，都危险嘅，其实即系我成日觉得嗰啲人咧，咪马尔代夫嗰个乜嗰啲木嗰啲打卡嘅，即系你两公婆咁揽住好 sweet 啦，只脚硬硬踢下水，你突然间个靓仔 B B 自己爬， 系咯，你突然间中咗落水都几危险嘅， 见到龟又好啫，见到其他我惊啊， 魔鬼鱼啊，咁点算 咧 ？Hello 魔鬼鱼， 好似魔鬼鱼都 friendly 噶，系咪啊 ？OK 嘅， 我见啲人去 见到白炸啦，即系嗰啲 咁嗰啲啊， 水母 嗰 啲啊，棘啲啦， 咁嗰啲棘啲啦，见到蟹都棘啦。 系啊， 唔使喺度咁極致，唔好咁嘥嘢啦，冇嘢嘅，系啊，所以咪要有保姆嘅設立咯。 系啦，需要更新嘅，同埋都系小組安排，咁你可以睇得多啲，睇得緊啲咁樣樣。咁如果有啲去到，譬如話七歲或以上咧，就會多啲唔同嘅活動啦，可以出下去啲所謂嘅 excursion 啦，即係你可以離開呢一個嘅營地。就可以出去第二啲地方，可能近啲市區啊，又或者係離開呢個酒店嘅範圍，出去其他嘅地方去外訪一下，感受一下究竟你除咗酒店之外，有啲乜嘢喺呢個地方嘅風土人情啊？ 騎下馬仔啊嗰啲咯， 嗰啲啦咁。咁而成個嘅過程咧，你基本上你當你十點鐘放低小朋友咧，可以真係去到五六點臨食晚飯之前放翻佢噶。 哎呀，係家長放假喎、啊，真係。 冇錯，咁就家長可以放假啦。 係咯， 頭先同你講咗個症結所在，究竟係家長開心定還是細路仔開心咧？ win 啊！ 同埋就算系游轮咧，都有部分嘅游轮都做得到嘅。佢哋游轮嘅做法点样样咧？游轮就好少俾你可以落到船啦。 系啊， 因为通常当你系几日，甚至乎一个星期嘅游轮旅程咧，都系大部分时间喺只船上面过嘅。 系啊系啊， 好处就系你唔使走走趯趯啦，你唔使执行李啦。基本上啲嘢就系你放咗喺呢一个嘅房入边，咁你就可以喺船入边活动啦。但系佢啲区好大噶嘛，分得好开噶嘛。咁所以你又放低小朋友之后咧，家长你可以去你自己喜欢嘅地方，然之后小朋友就跟住啲姐姐哥哥咧。一齐喺呢个船上面有唔同嘅活动，都有好多好劲嘅小朋友区嘅，除咗啲基本嘅嗰啲玩水上电梯啊，又或者系嗰啲水上滑梯啊，游泳池基本啊，咁但系有啲咧都可以话系小朋友专属嘅区域，甚至乎咧会玩一啲系全船一齐去玩寻宝游戏嘅。 哇，呢啲好玩喎！ 我都中意玩寻宝游戏， 中意嗰啲咩定位嗰啲咁样， 中意玩寻宝游戏啊！ 我好中意啊， 系咩？ 好似解难题咁样，有过多关啊咁样。 我成日觉得嗰个寻宝游戏好似去观音借副魔龙床咁样，究竟摸到几多粒花生嗰啲？ 系啦，小朋友嘅世界就系抌印仔咯，你抌咗几多个印仔咧？咁样样就睇你喺呢个船嘅空间啦。咁当然系有专人带住佢噶啦。咁但系其实讲下呢啲旅行咧，另外一个嘅目标咧就系去下欧洲搭下火车，因为咧跟即系今年咧，尤其是系今年先至啱啱正式开嗰架火车咧，我都觉得呢个火车界嘅。 系啊，因为之前譬如我哋喺欧洲塔 Eurostar 啦，其实佢个速度咧都 OK 嘅，但系嚟紧咧，即系阿嘉明讲嗰架新火车咧，其实有机会再做得好。我自己觉得咧，下年会系少少欧洲年嘅，意思系咩咧？因为你巴黎奥运咧，其实带动成个产业链咧系好近咧，法国啊、英国啊嗰啲好近嘅国家嚟，德国嗰啲咧，其实你讲紧即系一个国与一个国之间去过咧，其实你搭嗰啲即系我头先讲欧洲之星。嗰啲你真系搭下搭下，跟住就唔觉咁样游历咗成个欧洲咯。其实都系好正嘅一件事，你咪 plan 下咯，下年 我都想嘅。不过咧，我觉得呢一架火车吸引之处咧，除咗系因为系去瑞士之外咧， 系 通常搭火车去瑞士嘅朋友都系欣赏个雪景，全程可以睇到雪景开心 咯。我瞓咗觉啊，当然。 但系呢一架车咧， 攰得滞。 劲嗰样嘢系咩咧？你去佢最高等嗰个车卡，呢个车卡入边咧有18个座位，呢18个座位咧，佢系可以帮你全程去到睇足。晒呢一个雪山景，佢个做法系点样样咧？佢可以转180度嘅，系架火车入边嗰张凳可以转180度，俾你睇晒成个露天嘅呢个情况啦，睇晒你整个，总之你个雪去到边度，你架车嗰个凳就可以跟住佢去到边一度，一程都系1000蚊港币左右啫。 哦，其实值得去嘅，即系特别系去瑞士一啲山峰啦。咁当然你话喂去少女峰点解冇少女嘅？ 你咪带过去咯， 或者少女都大咗啦， 系咯， 你会见到，你会见到嘉明，嘉明妇女风，妇女风，唔系呢个讲笑，其实咧少女风咧系同我哋咧我国嘅河山嘅黄山咧系姊妹风嚟嘅，佢哋系结盟咗噶。咁点解两座山可以结连咧？我估系啲游客互联互通啊，所以咧你喺少女风入边咧见到极多内地嘅游客嘅，即系我当年都系咁啦，依家就好多年，我估大概七八年就冇去瑞士。不过瑞士系一个好嘅地方，你食朱古力都会食得多咗嘅，因为佢好多嘢都系朱古力嘢嚟噶，系啊。咁啊，如果啲朱古力爱好者都正，咁我亦都期待即系嘉明，如果搭呢个1000蚊嘅座驾，嗰360个大会转， 睇下个180度点样转法先。 好啊。Everybody loves you, baby. You should trademark your face. Lining on the block to be around you. But baby, I'm first in place. Face card, no cash, no credit. Yes, card.Application interview, sweet like marabou. Look, look at you. 是 Troy Sivan 晨光第一线 Vicky 问下大家，你哋经常咧 send message 嘅时候，会唔会用到一啲 emoji 咧？ 会啊， 会。 用得最多系边个咧？ 趴喺度嗰个， 多谢 多谢， 女仔紫色嗰个， 系啦， 合十，你咧？ 小白吓。 趴喺度嗰个， 趴喺度， 系同埋成日笑嗰个咯，或者系啲囧样啊，嗰啲伸条脷出嚟，两只眼唔平衡、那個。 我中意有一个戴眼黑超， 得戚得戚， 嗰个得戚得嚟又 酷咁系嘛， 又搞笑。 两只眼有星星嗰个我都好中意噶， 又发光 系啊， 几 中意笑到两只眼，但系打斜嗰个咯， 系、哦、打斜系啦，要打斜。 唔系佢唔止打斜，佢笑到震嘅， 而家有冇笑？ 笑到好似喐下喐下咁样。 嗱，我自己咧经常用嘅咧就系大细眼，然之后伸条脷出嚟嗰、那个，又系歪咗嗰、那个， 系 大细眼嘅，好似好搞笑咁样。咁原来咧有调查咧都话啊，原来咧笑到喊嗰个咧系最多人经常用嘅，系、 哦、 啦。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喊啦。喊得好劲嗰个喊包样，咁第三咧就系无辜样， 系 无辜样，第四就系个心心红心， 嗯， 第五咧又系笑到喊打斜咗嗰、那个， 嗱、 哦、呢五个咧就系 大家中意笑同埋笑，一系笑一喊咯， 系啊， 即系冇其他嘅面部表达，一系笑一系喊， 同埋唔系人样 嘅，同埋笑到喊，系笑到喊，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好似嗱我哋。 咁樣四個啦，都好似經常會用到笑到喊嘅樣。 會啊！ 但係原來咧，有統計，甚至喺而家嘅 Z 世代咧，佢哋唔喜歡呢一個，甚至係要求，咦，可唔可以取消呢個 emoji 啊？ 咁要換乜嘢啊？ 係啦，佢有啲乜嘢可以換咧？但我又講下原因，點解佢哋唔中意咧？佢哋覺得咧，呢個笑到喊咧，係好似好假，好唔真實。 哦， 你哋有冇呢個感覺啊？ 冇㗎， 我都冇，好純粹可能我哋 喺 WhatsApp 用得呢啲溝通，大家都係即係叫做俾俾面嘅啫。 你有幾多撳呢一個 emoji 嘅時候，你個人真係笑到喊㗎？係 啊，係 啊。 不過我留意過我老公咧。佢會鍾意撳嗰個呢二到成棚牙見到嗰個呢佢撳得個佢個樣真係喺度咁去做呢個二嘅表情㗎。 喔咁佢幾開心喎、啊。因為呢我有另一啲群組呢就係啲金融業界嘅群組啦。咁通常就老闆好嘢好嘢咁顯示業績威風威風咁樣。下面啲人就拍手拍手拍手啦。係要個個員工都拍㗎。係你只要拍漏咗呢有啲主管就問你點解唔拍手嘅或者放咗假呢我有啲朋友放咗假去咗歐洲同事都佢都要拍手㗎。 好大壓力喎。 喺歐洲時間嘅香港中午喎。 好大壓力喎。 拍一個夠唔夠地要拍成排㗎。 拍一排通常都拍一排㗎啦。你拍手冇話拍一下喎。你哋都有試過拍手㗎喺呢啲群組你唔會拍一下。拍一下好唔體面嘅。 起碼都三下拍拍拍㗎嘛。 唔係拍係咁撳咯，笑唔係其實笑啊拍手啊，有個叫做慶祝嗰個吹 BB， 未有個慶祝吹 BB 嘅，戴住頂生日帽慶祝吹 BB， 嗰個我都勁撳噶，冇理由撳一次嘅， 或者一次嗰個有頂帽嗰個咯，係 啊係啊， 嗱呢啲都係我哋常用嘅心心咯，或者俾人錫到成面係嗰啲心心嗰啲咧，就比較好多人好濫情， 或者心心眼都多人用。 心心眼都 OK 嘅， 都多人用。咁、但系原来咧，有啲 Z 世代咧就觉得啊，原来咧心心眼啊、星星眼啊、喊啊、笑到喊啊，系用呢啲咧就会觉得你老土啦，你已经 out 咗啦，系啦，佢就会觉得咧呢一样嘢特别笑到喊咧系一啲假嘅。假嘅感覺，唔真誠嘅。咁但係有一啲表情符號咧，我哋可能香港人咧就唔係常用嘅。咁可能其他國家常用，佢哋都唔喜歡嘅。 係咩咧？ 星星。星星都覺得唔 OK 喎，佢覺得咧，即係我哋覺得係啊，星星咪好似啲正面嘅嘢咯，係咪好似正能量？ 即係一粒星星咁樣。 係啦，但係佢哋會覺得有啲諷刺嘅感覺，甚至彩虹都係，彩虹同埋仙女，佢哋都唔喜歡嘅。嗱，咁啱講起就係話笑到喊嗰個。 如果唔係仙女咧，有嗰啲咩觀音嗰啲，會唔會多人用啲啊？如果我哋傳統文化，係 咪啊？ 其實可以 啊，可能 係呢啲係咪啊？ 觀音啊， 定係 世代 中意嗰啲瞓覺多啲啊？ 呢個一定嘅，唔係呢個唔係 Z 世代，我諗大家都中意， 中意係啦。咁啱啱有講嘅就係話啊，咁如果我哋唔可以用呢一個笑到喊，咁用啲乜嘢嚟到去取代嚟個呢個笑到喊咧？佢哋會用我呢個就真係唔會用，好少用啦，就係用骷髏骨。 哦， 系啦，点解骷髅骨咧？就系话好似，哎呀，我笑到就快瓜咗啦咁样。 吓， 佢就觉得直接啲。 哦， 系啦，形容呢一件事咧好有趣，就用骷髅骨头啦。 哇，都好准。 系啦，或者直接咧系俾一个大喊面，喊嗰个样嚟代替。 系系。 哎呀，真系喊到咧就系已经唔能够形容啦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 Z 世代最近喜欢咁样嘅。咁另外就系咧 Z 世代原来喺工作上面啊吓，佢哋都唔喜欢咧。大家用 emoji 嚟到去回复嘅，佢就觉得我觉得你咁样唔系咁好咯，即系好似用翻文字嚟到去表达系会好啲嘅。系啦，我哋自己平时个 group 咧 send 咗啲 set 文出嚟，我哋都会 OK 手势、 啊、 good 嘅手势啦。佢哋唔喜欢噶，甚至佢哋要求咧有五款咧就系、是、啊，可唔可以 delete 咗佢，唔好要呢个 emoji 啊？首先有个 good 啦，即系俾个 like， 系啦，手指公啦，心心啦。OK 啦 ，tick 好都唔得噶，我哋有阵时都经常用 tick 好噶，系咪？即系代表我收到啦咁样啊嘛。跟住然之后咧，有一啲就系、是，有一个就系拍手掌，啱啱有讲。跟住同埋马骝遮面，佢哋都唔喜欢噶。 我好中意， 我都好中意啊！遮面、遮口、遮眼咁啊， 马骝遮面可以好快咁样 hea 咗一啲答案。 系啦，当你唔识回应嘅时候， 唔识回应嘅时候， 或者嗰个 face palm 有只手摆喺个 嗱，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所以 Z 制作就系觉得呢啲唔真实。 你答我咁 系啦，你回应翻可能 OK， 用文字就会比较好咯。 港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今日咧睇住啊个股市行情咧，当然要交俾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咧。Kenny 早晨啊， 系，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琴日跌啊，跌180点啦，不过咧随住咧美债息方面咧由16年嘅高位咧有回落嘅迹象啦，加埋美股三大指数咧都啊叫做反弹啦，咁见到咧个别股份咧喺美股时间个 ADR 咧都升成10蚊，我讲紧就系腾讯啦嗰啲都有一个大反弹，应该今日迎嚟一个好啲嘅升势啦，系咪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嗱，我觉得应该都系嘅，因为睇翻我哋成日都系节目讲啦，其实虽然个恒指表现方面咧都系麻麻地啊，比较即系立啲啊，冇乜成交，但系就如果你话睇估值计嘅话咧，咁我觉得其实去到16800呢啲位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系几大嘅支持嚟嘅，其实都亦都睇唔到有啲咩需要咧，就系、是、要即系呢个系要即系显著跌穿呢个位啦，咁系。第二就係話嗰個頭先我哋講啦，嗰、那個債息上面啦，其實呢一排咧環球股市啦，都係俾呢個係美國債息方面咧，就係即係主導住嘅。咁所以當如果債息方面咧，其實係一個見頂回落嘅跡象嘅時間嘅話咧，當然對成個氣氛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幫助喺度 咯。嗯，咁啊，琴日咧就有幾間大嘅藍籌股咧就出業績啦，咁啊睇下只交易所啦，咁啊港交所第三季嘅盈利咧，咁啊好過預期，收入咧升18%，盈利咧就升30%，去到29.5億，主要就係個投資收益啦，係喎，原來個 cash 都幾多啊，咁啊現金才是王道啊，咁見到啊港交所竟然出份啊頗好嘅業績或者超預期嘅業績，咁啊使股民嘅睇法應該係點咧？對後市嘅分析係點咧？不过又再深入讲埋个 IPO 市场啦，咁譬如而家讲紧今年比较大嘅，即系叫做第二大嘅 IPO 啦，叫做极兔速递上市，其实都冇乜提及，或者我同 Kenny 喺节目都冇乜讲过，咁好似今年个集资市场，特别系个新股市场，真系相对超级疲弱啊！有冇机会来年或者下一季再做好啲咧？咁啊，关于港交所方面，方方面面都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嗱，港交所方面咧，嗰、那个业绩就好似好劲咁样，但系当中头先提到啦，都系一个即系投资收益方面咧，就系即系推动嘅。咁我谂呢个就系受惠翻嗰个系高息环境之下咧，嗰、那个系即系港交所揸住咁多 cash 嘅话咧，咁就自然就会系即系受惠呢个因素咯。咁就当然嗰啲系嚟自交易上面嘅费用啊，或者 IPO 方面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咁就所以个业绩方面咧，又唔可以话完全咧就反映得到咧成个市况方面咧嗰、那个系即系以为有一个好大嘅改善喺度啦。咁但系当然你讲到 IPO 嘅话咧，咁其实就嚟紧咧就话呢个咩美的即系内地方面一个好知名嘅品牌啦，就电器嘅品牌啦吓，就可能就会系话即系代表喺香港上市啦，喺今个月之内。咁就如果成事嘅话咧，其实传闻就集资高达10亿美金嘅，咁应该系有机会成为今年咧就最大嘅 IPO 之一嚟嘅。咁所以变咗希望多翻一啲。勁啲嘅，有啲係即係名牌啲效應嘅公司咧，就香港上市就帶我翻個 IPO 市場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是，當然要留意今日就施政報告啦。咁睇下施政報告方面咧，就會唔會有一啲係利好翻呢個係股票流動性啊、成交方面嘅一啲嘅利好嘅消息嚟推動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就是、長遠啲嘅幫助啦。 嗯，咁啊，都好似 Kenny 话斋啦，咁啊，今日稍后时间咧，行政长官就会咧发表咧施政报告嘅，咁啊，市场就预料咧有机会有政策咧刺激股市啦，咁啊，包括啦有机会减呢个印花税啦，延长交易时间咧等等啦，咁样咁对于业界人士，虽然咧就延长交易时间好似系做多咗嘢，但系有嘢做好过冇嘢做啊，啱啱啊 ，Kenny 吓？ 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系延长咗交易时间嘅话咧，就系、是。多成交量嘅多嘢做嘅，當然大家都開心啦。咁我諗就其實嗰個目的咧，我相信就唔係話希望咧，就係、是、嗰個交易時間長咗之後咧，就 令到成交就會按比例去上升嘅。咁呢個我覺得就唔實際嘅。咁其實最主要我諗佢目的，希望咧就上嗰個交易時段咧，就係、是、進一步咧就係、是、覆蓋得到內地成個交易時段，咁令到咧就香港可以更加多一啲即係互聯互通嘅產品咯。咁你見到其實交易所嘅業績都提到啦，即係互聯互通依範嘅交易嘅話咧，其實已經佔咗香港個股市嘅成交嘅比例咧，高達三分之一或以上噶啦。咁所以依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係令到依個港股方面咧，就嗰個係成交會有改善。咁所以變咗，我諗朝住目標咧，都係應該同內地嗰覆蓋面更加廣泛之下咧，就增加更加多啲互聯互通產品咯。 嗯，咁啊 ，Kenny 環節最後咧，同你一齊跟進埋咧，琴日啊都繼續呢個大藍籌放榜咧，就係呢個中移動啊，首三季咧多賺7% 啊嚇，咁啊單季第三季啦，中移動嘅收入咧係2449億啦，按年增長咗8.1% 啊嚇。咁啊睇翻啦，其實今年叫做做得好啲嘅大藍籌啦，咁啊一定數三甲就一定有頭先提過呢一隻嘅股份啦，咁啊叫做亦都股價方面亦都跑贏恆指啦。嚟緊啊點睇咧？咁啊舊時我哋睇中移動我哋睇 EBITDA 啦咁樣，咁但今次咧係咪仲係 focus 喺呢一個嘅焦點當中咧？咁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埋啦，唔該。 中移動咧，其實就早一段時間，當然大家就會 focus 翻啲即係依個係即係嗰個股值低啦，同埋個派息夠勁啦，因為佢基本上未升上咁升咁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哋成十厘息咁滯噶嘛，咁但係股價你知個攤贏就大事噶啦，咁所以變咗就令到息率當然低咗啲，但係都有成八厘幾啦，咁所以變咗就係嗰個係 cash flow 方面咧，就係、是、中移動嘅賣點。但我只覺得除咗話現金流穩定啊，同埋派息好之外咧，其實中移動咧或者係兩三大電信商都有賣點，就係、是、話增長嗰 part。因為你留意翻佢哋嗰個係數字化轉型嗰 part 嘅業務嘅話咧，其實增長係高達30%嘅。咁而且佔比方面咧，就都係已經去到總體嘅 turnover 超過30%噶啦。咁呢個就係配合翻國家嗰個係數字經濟嘅發展咯。咁其實好多傳統嘅行業啦，或者大型企業嘅話咧，都係數字經濟咧，就係、是、開始慢慢就越嚟越嗰個係應用得多啊。咁而且實際上咧，數字經濟咧都佔咗中國嘅 GDP 咧係原來高達咧就係5-6%嘅。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推動佢哋個盈利嘅增長。 嗯，咁啊，省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持有嘅。唔该晒 Kenny， 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发局同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协办嘅国际环保博览，就由今个星期四10月26日起，就至到星期日10月29日喺香港亚洲博览馆嗰度举行噶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一年一度嘅亚洲环保业界盛事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今年个博览咧，再次以呢个展览家嘅线上线下模式进行啦。我哋实体展咧就会喺26日至到29日喺头先讲嘅亚博馆举行啦。而相对而即系我哋嘅 Click to Match 嘅智能配对服务咧，其实就可以由19日开始开放，直至到去11月6日噶。今年嘅博览咧就踏入第18届啦，吸引咗咧300间公司嚟自12个国家同地区参与噶噃。当中咧共有16个唔同嘅展团啦。喺香港方面咧，我哋有香港馆啦，今年系由呢个环境及生态局连同12个其他嘅政府部门，同埋22间来自工程啦、回收、顾问等等行业嘅本地企业，共同展示减废同埋节能嘅最新产品同技术嘅。而香港氢能业界咧，首次牵头组织咗个氢能馆，联同大湾区内嘅企业咧，为大众同埋业界介绍有关氢能嘅最新资讯嘅噃。再加上咧第4届嘅氢能经济论坛，亦都请嚟环境及生态局阿谢展云局长啦。同埋呢个氢能嘅应用领域专家分享佢哋专业嘅见解，同埋以及氢能应用嘅最新动态同埋政策噶。除咗香港展团之外咧，粤港澳大湾区亦都全力支持今次嘅博览噶，包括有广东省啦、澳门啦、广州、中山同埋深圳市嘅展团等等。其中中山 馆同埋呢个澳门馆咧，为博览注入全新嘅科技产品噶噃，例如有呢个物联网嘅 AI 多元化管理设备啦，可以应用喺监测同埋调节空气质素、水质、工业环境，以及适用喺呢个中央冷气系统嘅空气净化专利技术等等嘅。博览会嘅老朋友日本馆同埋加拿大馆咧，亦都带嚟唔少嘅新环保产品同科技噶噃。日本馆咧会展示新能源嘅交通运输方案啦，环保纺织物料、餐具，以及将布料降解成呢个泥土嘅技术尖嘅。加拿大馆咧就会展示生物废水净化同埋除味嘅技术，而奥地利、芬兰同埋西班牙嘅企业组成嘅欧洲展团咧，亦都会带嚟水处理同埋电动车充电技术等等嘅。 阿 Joe 啊，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唔同专区有啲咩特色咁咧？ 好啊，今年博览会咧就会以绿色跃动、创建零碳未来为主题嘅，亦都设有九大专区啦，涵盖绿色运输、废物处理及循环经济、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以及绿色金融同埋 ESG 相关嘅服务等等嘅，亦都有专为新进企业而设嘅初创专区添。先介绍下呢个绿色运输展区先。特区政府早前咧亦都公布咗2035年或者之前咧会停止新登嘅燃油同埋混能嘅私家车噶啦，亦都会喺2027年年底前咧就会投入700架嘅电动巴士同埋约3000架嘅电动的士噶噃，电动车将会咧就越嚟越多噶啦。而今年喺呢个展区入面咧，多间嘅展商亦都会展示多款电动车同埋相关嘅充电设备嘅，包括氢能商用车啦，例如有货柜车同埋垃圾车等等噶噃。亦都有展商推出最新型号嘅充电桩，令到咧电动车可以喺短短10分钟之内咧就充满电噶啦，应付业内要对呢个快速充电嘅呢个需求。有展商咧亦都会展出电动车电池可持续解决嘅方案，延长电动车电池嘅生命周期噶。另外咧，亦都想介绍一下呢个废物处理同埋呢个循环经济展区嘅。喺呢个展区入边咧，将会展示多间企业旗下嘅转废为能项目。嚟自美国嘅企业啦，佢会推出一个智能嘅厨余机啦，喺屋企咧亦都可以轻松地将厨余咧化为有机嘅肥料。而另外有一间嘅台湾企业咧，就会合作而做成一个智能嘅回收箱，展示一下点样可以便利到大众市民回收呢个垃圾嘅。 嗱，我知道咧，博览期间咧，其中一个嘅重头戏就是亚洲环保会议，不如阿 Jo 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好啊，亚洲环保会议咧将会喺10月26至28号举行啦。会议主题涵盖咗中国内地环保行业嘅发展啦、气候变化、C40气候行动、ESG 同埋可持续金融、泛珠三角地区嘅绿色科技同埋循环数字技术等等唔同嘅领域噶。备受注目嘅呢个 C40 气候行动研讨会咧，将会喺展览会嘅第二日举行嘅。聚焦全球嘅气候变化，推动城市层面嘅气候行动，而同日举行嘅呢个 ESG 及可持续金融发展前景嘅环节，同埋第四届嘅氢能经济论坛咧，将会深入探讨绿色经济、环保行业同埋氢能能源嘅前景添。 嗱，我知道博览嘅最后一日咧就定为公众日，咁唔知市民可以参加一啲点样嘅活动呢？ 博览嘅最后一日咧，即系29号啦，就会免费开放俾公众人士入场噶啦。届时咧会有环境保护署介绍应用智能科技于环保执法嘅讲座啦，以及由天文台举办嘅气候讲座《水深火热：气候变化下的地球》。亦都有前天文台助理处长梁荣武先生啦，佢主持嘅环保小先锋讲座啦，市民大众咧亦都可以参与呢个丰富嘅环保工作坊噶噃，包括呢个低碳盆景工作坊啦、咖啡粉廊嘅小盆栽等等，仲可以去我哋嘅绿色市集 Green Market 购买呢个深水嘅环保产品噶。 国际环保博览嘅内容咧真系非常精彩啊，所以大家快啲去网上报名啦！ 沸腾，9点钟午餐。 的考试，深宵的苦战，终于可清债，却剩下睡眠。DSE 一过，出年的暑假已等待十八年。 Yumi 中游美，下一个暑假。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昨日同時間呢，就同 Vicky 同埋小白呢，就講咗呢個第十屆嘅香港美食嘉年華啦。咁冇講到個入場詳情啦。咁有啲聽眾朋友 DM 啦，話喂，你掛住講個媽臘腸同埋講啲臘肉啊或者臘鴨好唔好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錯過咗咁樣。咁呢個其實佢係有得免費入場嘅，只要你呢七點之後呢就唔使錢入場啊。地點呢喺呢個葵涌運動場，10月28日号去到11月5日咧，都有得去玩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展期咧，就系支援呢个夜经济啦。咁啊，开放时间咧去到夜晚黑9点嘅。咁啊，每日咧都会不断时间派发咧免费嘅雪糕嘅。 哇，有800份派。 系咯，即系你唔同时段都派，同埋佢唔系一次过，即系晨早流流11点 就 整杯雪糕。嗱，你如果800份，咁我哋如果做 management， 你就好会知啦。11点派一转，咁可能1点再派，2点、3点，咁咪每个钟头。派一嘢，咁每次派100杯，咁你咪800个咪搞掂晒咯，大概咁样，即系隔1-2个钟头咁啊，都绝对系叫做惠民嘅，亦都至少一样嘢就系你有机会七点之后，大家放咗工就免费入场啦。呢、這个亦都系个夜经济或者夜缤纷嗰个活动嘅目的啦，就系、是、等大家喂放咗工唔好成日都话哎好攰啊，等我早啲翻屋企先啦。咁你放咗工换咗件衫都可以出下夜街噶，系嘛？同屋企人可以试下感受下呢个夜缤纷嘅气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将会在上午11点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听朝出席联合电台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沿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亦都希望用绿色象征香港由治及兴，迈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说会继续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个必须、4点希望和青年兴则香港兴作为施政蓝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讨论以巴局势的会议上说，当前武装冲突仍然在升级，地面局势持续恶化，中方呼吁安理会尽快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张军强调，必须要将推动全面停火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并且守住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法底线。安理会应该明确要求占领方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全面封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中方亦都呼吁开展外交努力，令到被扣押的人质尽早获释。张军又说，解决以巴冲突的根本之策是落实两国方案，对于有关具体问题的讨论不能够忽视这个背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亦都不能够背离正确的方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一职悬空三个礼拜，共和党至今仍然未能够选出议长候选人。共和党星期二再举行闭门会议，共和党党鞭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埃默经五轮投票之后获得党内提名，但是他得到的票数比获得议长职位的217票门槛低至少20票。由于党内极右派议员表明反对他出任议长，在无法取得足够选票的情况下，埃默在获提名几个钟之后就宣布退选，是第三位退出议长选举的候选人。有报道说，反对埃默的共和党人不满他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同同性婚姻，并且质疑他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忠诚度。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4, 日元 149.87, 瑞士法郎 0.894, 加元 1.374, 人民币 7.311, 英镑对美元 1.217, 欧元对美元 1.06, 澳元对美元 0.6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31,309点，升2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36美元，卖出1,974.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七咸到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丽港城。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之后再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彩虹村。另外咧，因为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比较车多，而家咧车龙去到油塘，而家去到兴田村，亦都影响到咧伟业街上观塘绕道方向咧，而家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油塘冰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嘅车龙去到海景花园；而后面近住小康站嘅车龙就去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车龙去到沙田马场。最后提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 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的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个人睇事物嘅角度可能唔一样，要点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同埋误解呢？11月5日凌晨12点至1点，全新节目《同处一室》，拉近同大家的距离，找出彼此共通之处。可能你会发现，原来我哋都是同处一室。 Trick or treat！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啊。万圣节决定就同太太扮小桂子同埋康熙，我是小桂子啊。平时我在屋企就恶晒嘅，一嚟到特别日子啦，俾佢做下皇帝啦。我同我两个仔仔必定尽心尽力服侍好主子，慰劳一下太太嘅。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CIBS 人人广播， 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林 Sir， 乜嘢系儿童田径呢？ 儿童田径咧，最主要就系将成年或者高层次嘅田径项目咧，将佢啲器材咧简单化、轻量化，去运用嘅时间咧就会容易啲啦。 CIBS 节目《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都系要同运动有关嘅，就系、是、做十下前后嘅擘大，然后踎低、做十下。 呢个咪传说中嘅弓字步啊？ 系啊，系、啊，弓字步啊。 嗯，跳舞十字步有、啊。 系啦、啊，一系一齐跳十字步。 哦， 跳十字步啊， 冇啦。系啊，我哋做翻弓字步。弓字步系好传统啦、啊。我哋细个小学嘅呢个运动堂咧，啲、老师咧通常都会叫你拉筋啊，或者做嘅一个动作嚟嘅咁样， 同埋我发觉呢一个嘅动作咧，氹 B B 瞓觉系一绝噶， 系咩？ 因为原来啲 B B 咧，当你孭住佢一个孭带喺度喺前面嘅时候咧，当个家长孭住佢嘅时候，做呢一个嘅前后嘅进入嘅步伐咧，嗰、那个摇晃嘅动作系会令到 B B 好想瞓嘅。 哎呀， 系啊，所以系必胜，通常咧 学得迟添， 做20下左右佢就 O K 噶啦。 咁快啊？ 系啊！ 哎呀，我嗰个4岁啦，唔抱啦而家。 你过度咗啲时间啦， 好辛苦啊！4岁你再咁样。 你加油啊，嘉明！ 系啊，但系呢个都几得意喎，即系你话做下朝头早，我哋需唔需要此刻嚟做下呢个公字步噶？系嘛、 啊， 我哋都做下啦，做十下系啦，即系同听众朋友，如果你而家系叫做听紧收音机二，又喺公园嗰度，即系叫做晨运紧嘅时候咧， 或者未出门口， 系啦， 或者喺酒楼饮紧茶都可以。 酒楼饮紧茶唔好啦， 你小心附近有啲点心嚟紧啦。如果酒楼饮紧茶嘅朋友啊， 不过依家冇噶啦，依家冇点心车乜滞噶啦，全部都画纸仔 送紧点心啊， 可能系 有机械人送紧俾你， 系可能系，依家成日都系机械人送点心啊，真系啊，好有人情味嘅啫，有机械人送点心，你同虾饺咁样，即系大陆最中意。输送带啊，即系内地。如果大家饮茶咧，好多时候都冇嗰啲店员噶啦，即系你二维码落完单咧，跟住就系个机械人咁样送过嚟俾你啦，咁样。好，我哋一齐做一下个公字步先。好，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唔使换脚， 左脚， 右脚要换嘅， 十下嘛，咪左右脚左右脚咯。 要跳噶？ 要跳嘅咩？ 我唔知喎。 个指令系咩噶？我想问。 跳噶，原来 我哋嘅 踎低， 我哋嘅神，我哋嘅神光司令系写咗乜嘢噶？喺个二台面书嗰度系写咗咩嘢？ 净系话做十下咋？ 我做十下得啦，我哋好吹考嘅，唔系啊，即系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就搞掂噶啦。好，我做完啦。 哇， 成个人暖身咗，小白有冇觉得？ 气咧即刻行得好咗。 系啊系啊，真系运行得好。我哋一齐坐翻低先啊！ 坐得多咧，做下呢个动作，真系相当之唔错。 咦，我发觉突然间睇嘢清楚咗，唔知系咪明目嘅咧呢个动作？ 唔知关唔关事啦？ 你咪即刻出汗啊！ 系， 我都有少少，即系暖暖地咁样，系啊。咁啊，建议 好多系暖嘅啫，唔系冷汗。 系 咁啊，唔会嘅。朝头早睇下做下啲唔同嘅伸展运动啦，咁啊唔好太激烈，轻轻松松咁样啦。当然好多打工仔嚟讲咧，每日追车咧喺金钟嗰度等过去过站咧，转车站咧喺港铁嗰度咧，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锻炼嚟噶啦。好大嘅體能嘅一個消耗嚟㗎啦，咁樣或者嗰啲轉車站咧，港鐵有啲站咧係要行好大段路㗎嘛，譬如美孚站咁樣咧，轉西鐵嗰度， 紅磡站、金鐘站、 鰂魚涌。 系啦，都要行啦咁样。咁总之你嗰啲转车站咧，如果你话啊，即系今日都想做下多少运动，特登去嗰啲转车站嗰度转一转个靓运咁样，转一转个靓车咧，我估咧你嘅智能手表咧，或者你嘅智能手机都会起码多200步至到300步噶啦，嗰度计步器嗰度咁样。咁啊，总之朝头早喐多啲啦，身体就会健康多啲啲啦。咁啊，都要着重下教育方面嘅健康，照顾下小朋友嘅教育，身心灵。健康啊，交俾嘉明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啊，林姑娘， 早晨， 系啊，再次好开心咧，邀请到儿童癌病基金服务总监林姑娘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一啲小朋友患病喺香港嘅情况系点样。其实咧，我哋连续倾咗几个礼拜啦，都听得出咧，医护人员喺唔同阶段当中都系有非常之重要嘅角色。不如再同我哋讲多深少少，其实佢哋有几咁紧要？ 我分开两个部分去讲啦。喺医院里边，即系医院嘅系统里边嘅医护团队， 系 同埋社区里边嘅医护。团队啦，其实儿科嘅医护人员咧都系好好嘅吓，佢哋都系即系好尽心尽力咁系俾一啲治疗啦、照顾啦吓，当小朋友系住院嘅期间吓，咁但系咧当小朋友咧出院啦。翻到社區，翻屋企啦，翻到學校啦，咁喺醫住院嘅裏面嘅醫護人員就冇辦法可以提供支援啦。咁呢個就係基金存在嘅理由嚇。咁我諗喺醫院裏面嘅團隊，佢哋咧係可以咧。是提供的就真係治療方面喺住院個階段嘅啫。咁但係跟住落嚟，但係小朋友翻屋企之後係點樣呢而翻屋企佢嘅照顧方面係點樣，亦都影響咧。可能小朋友跟住落嚟咧，可能又會要成日都要出入醫院喎。如果照顧得唔好嘅時候，咁所以喺社區裏邊嘅團隊即係嘅服務咧，都係我諗都係依靠咧社福機構去提供嘅。而咧兒童癌病基金，我諗喺即係我30多年前就已經睇到即係呢個需要啦。喺基金裏面嘅其實三個服務啦，癌病嘅服務啦，兒童醫療嘅輔導嘅服務啦，或者甚至係兒童舒緩嘅服務咧，都係咧就住咧喺病人唔同嘅階段裏面去提供服務嚇。好重要嘅係點樣同醫院嘅團隊去合作。我哋先可以咧發揮得最好， 係 咁醫院嘅團隊亦都好依賴即係社區裏邊嘅服務， 嗯、 因為當小朋友喺社區裏邊佢生活得好嘅時候，咁、其實咧佢少啲翻醫院，唔需要咧有唔會有病發症出現嘅話，亦、都減省緊即係醫療嘅一啲開支或者醫療嘅需求啦。 係 咁喺社區裏邊，即係我哋基金面對亦都好多嘅挑戰 嚇。 就是譬如兒童醫療輔導師這個我想是我們基金引入去香港的醫療系統裏面、但是都是很可惜 暂时即系而家公营医院嘅系统里边系冇呢个专业吓嘅时候，而变咗咧唔可以咧，可即系唔可以好大力全面去发展儿童医疗辅导嘅服务。 始终咧感觉上咧，觉得一提到喺儿童癌病或者儿童有长期疾病嘅时候。同醫院有關的淨係諗到醫生、護士或者係一啲放射治療師嗰類好專業嘅一啲執業者，但係如果講到係專業嘅兒童醫療輔導師，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嘛？ 嗯，係啊，但係我諗喺兒科嘅前線嘅醫護人員都會好理解到，即係亦都認同咧兒童醫療輔導服務嘅需要性或者重要性係好大。 係 係啊，因為其實兒童醫療輔導嘅服務咧係唔係即係話淨係咧？是应该是在某一个病类里面需要的。 嗯、 而是呢所有呢小朋友当他无论任何情况去经要需要经历同医疗有关的程序啦或者治疗的时候呢，小朋友在心理上面或者社交上面呢都是很需要呢去支援。 嗯、 而往往这些呢是其他专业的人呢未必是他们的擅长专长的地方的。 嗯、 所以为什么基金是要引入儿童医疗辅导服务，就是我哋睇到啊，小朋友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需要， 吓 我哋啲都要为佢哋去发声，嗯、或者我哋要去帮佢啊，唔系咧我哋一般大人咧就觉得诶，佢即系佢唔识嘅，唔使理佢嘅，唔系咯吓，而系咧我哋都睇到咧，当我哋喺呢个喺佢个治疗过程里边，佢经历医疗呢个程序里边得到适当嘅支援嘅时候咧，佢会好有能力去自己去面对到，亦、 嗯、 都希望咧减少到最重要嘅系长远嘅一啲创伤或者后遗症。 系 吓，所以唔系净系单系喺嗰个医疗过程里边佢哋经历嘅嘢，而系我哋更加睇得远嘅系呢样嘢带嚟长远嘅后遗症。呢、这个对成个社会，吓、 嗯， 因为佢哋系未来嘅栋梁嘛，社会栋梁，其实系对成个社会嘅精神健康吓、都系一个好重要。所以我哋点解觉得好希望将来喺嗰个医疗系统里边，即系有个正式嘅一个咁嘅专业。 系嗱，讲开呢个专业咧，可能有啲本身对医科有兴趣嘅朋友都可能有多一个嘅想象空间啦。但系原来咧，有呢一种专业资格嘅人咧。好少嘅啫，系嘛？我睇翻你哋最新嗰个四月份嘅统计数字啦，原来全球吓讲真系认可嘅儿童医疗辅导师嘅人数咧系超过6000人，但系当中喺香港得九个。 系啊， 点样可以做到个配对呢？ 我哋都系因为个资源有限啦、另外就系因为唔系喺一个正式嘅专业啊，喺香港吓，唔系医疗界里边唔系一个正式嘅专业，呢、這个对即系我哋可以去发展呢个服务咧，系好大好大嘅即系困难 吓、 但我哋都会系好努力，希望咧系去即系宣传呢样嘢，俾首先啦喺医护界里边佢哋认识啊，原来咧系有呢个专业 吓， 系同我哋而家现有嘅专业咧系有啲唔同噶吓，点样样咧系利用到呢个专业嘅服务，可以更加帮到小朋友，当佢需要去接受医疗过程 吓 嘅时候。佢哋嘅即系帮佢哋去面对啦，同埋帮佢哋打气啦。 所以打气真系好紧要。 系啊， 我哋都听闻过有啲小朋友系形容呢一班嘅辅导师系超人嚟嘅，超级英雄嚟嘅，系嘛？ 我哋都觉得小朋友系超人。 系啦，多谢晒林姑娘。 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 如何弃置床头所装镜，擦折求尽快来。谁人购买？ 全新的礼物，明日变废物，谁减价要预售，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度放气候，谁讨厌要放。 術品很優雅，建議都體驗它， 體驗它， 現在幫手吧，就算讓下位讓模特 探探它。不倒頭，不可帶走，只為尋求你佔有我便放手。不倒頭，活著就是熱鬧，一直尋求。谁尴尬要脱手，谁高价要接受， 连生殖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算双色合卖，谁亦有买卖，他尴尬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有个地方叫做牛皮沙，你知唔知道喺边度，同埋点解会叫做牛皮沙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皮沙村原来就位于小沥源的旁边，牛皮沙这个名字的由来，原来就是村民发现这一处的草地在冬天就会变成黄色， 而牛只瞓喺草地上面，远眼望上去嘅时间就好似瞓喺沙地上面啦。啊，故此就会叫做牛眠沙。啊，以前嘅讲法嚟嘅，若果用翻客家话嚟讲嘅话啦，就会变成牛皮石或者牛皮沙啦。不过谂翻转头，咁远望佢黄色嘅草地上面又有黄色嘅牛咧，一个唔觉意都会以为系大石头或者一堆堆沙系真嘅噃。睇翻呢条村啦，原来佢哋好多都系客家人嘅关系啦。啊，村民基本上咧都系姓李嘅。太公最初亦都系同姓谢同埋姓曾嘅太公一齐喺内地南迁，咁啊去到呢一带嘅。最初佢哋都系住喺沙田围嘅。由康熙年间到而家，咁啊原来都已经有成270多年嘅历史噶啦吓。呢条村咧以前都系村民以务农为生嘅，特别咧就系种禾以及咧就系花比较常多嘅，渔业都系其次噶。啊，战前村入边咧好多人咧都喺祠堂嗰度读书噶，所收嘅学费唔多，或者咧原来有种风俗就系用米当日学费送俾老师噶。 我啊好中意听小白呢个环节嘅，咁啊人大咗咧，好想知道呢啲典故啊、历史啊咁样，即系啲名点解咁得意噶咁样？ 佢有好多嘅地方名咧，系我哋而家谂唔到，原来以前咧都同我哋好多唔同嘅历史故事系有关嘅。咁、我哋而家有阵时就一条一条街咁睇啦。咁、你有阵时你即系望翻个地图咧，原来都好多嘢睇嘅啦。就譬如系城门河咁样啦，原来有好多朋友咧唔知道城门河，即系冇谂过。啊！佢就系谂住一条河啦，其实原来忘记咗佢就已经系出呢个吐露港。咁、出吐露港之后咧，就已经系好快脆就去到大埔。咁所以头先其实亦都有提到，就系原来以前有好多嘅渔民咧喺沙田嗰度就工作啦，然后就经呢一个城门河出吐露港，就好快脆经水路就去到呢一个大埔一带咧。咁啊卖鱼嘅、或者买一啲嘅粮食翻沙田咁样嘅。所以其实呢啲嘅历史典故咧，都睇到原来我哋今日嗰个香港嘅改变咧就好犀利，又嚟山路咁啦。有条路叫做慈沙古道，咁就系连接呢个慈云山去到沙田嘅。 系 咁以前呢条路系经商噶， 系啊， 即系啲人咧就好似孭住啲担挑啊，以前嘅年代，跟住就呢度行去嗰度。你谂下，我哋今日就话又跑山又成嗰啲装备又唔知点样啦，好霹雳啦咁样。但以前啲人咧就真系一对布鞋，就同你孭嘢上山，就扮过个山头就入身。 一听到啲古道咧，好似好爱国同埋好劲咁样，咩茶马古道啊咁样咧。咁原来香港其实都有呢啲唔同嘅地标或者一啲地点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叫方方面面去探索一下嘅。老实讲， 诸神光咯， 系啊。同埋头先咧，即系阿小白讲个环节话，入边好多牛咧，其实香港都系噶。你秋天咧，秋高气爽咧，有阵时行山啊，或者去camping 啊、露营啊。 嗱，西贡啲牛直头喺个厕所隔篱等你同佢合照添。 东涌都系噶， 系啦， 大佛附近都好多噶。 系啊，系啊，或者系嗰个吊车附近咧，个缆车附近其实都好多牛噶。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做父母嘅，就系咧教啲细路仔就摸都唔好摸，即系喺旁边睇下咯。你都唔中意人哋无端端过嚟摸你啦， 打你膊头， 又冇打招呼又剩咁样。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教育嚟嘅。咁啊，亲亲大自然系要嘅，咁但系唔好破坏大自然更加重要啊。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20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121点啦。睇翻咧，港股 ADR 咧大升啊，大升371点，再高少少啊。同大家再贴士啲啊，港股嘅期指咧高出450点啦。原因两个，第一个原因咧就系美债息回落啦，由16年内嘅高位咧回调啊吓。咁另外啦，当然啦，憧憬施政报告咧有啲利好市场消息出台啦，咁所以咧，港股咧就升咗上去先啦吓，咁啊，股票市场咧都系前瞻未来啊，同埋预期嘅，咁寄望咧呢啲好嘅希望啊，新嘅希望咧都可以成真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翻嚟晨光好友嘅环节啦，船仔咧今日第一次咧去做呢个环节，亦都请咗一个好好嘅艺员朋友啦，潘宇谦 A P。 Hi,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先啊？ 我本身叫潘伯仲啦，咁跟住之后，但系之后因为我个名咧成日啲人读错， 哦系啊， 潘伯仲啊， 哦， 跟住潘仲伯啊，跟住同埋有一次我系出过一首歌咁喺内地啲平台上映，咁，突然间有一日就好多人听，即系70,000+听咗咁样，我就好开心咁揿入去，点知第一个热门嘅评论就系话 点读你个名 睇错咗，以为潘玮柏首歌，跟住就唔小心入错咗嚟 ，sorry， 跟住我就复佢话诶唔紧要啦，不过多谢你，跟住佢话不过呢首歌都唔错，加油，跟住我就觉得真系太多人读错个名，咁同埋我试过我去颁奖礼咧，佢哋系搵唔到我张凳，因为原来写错咗我名。 有咁难度，系边个伯啊？ 阿伯个伯，不相伯仲个伯。 吓，咁点解？ 好多人读咗潘柏仲， 哦， 因为可能嗰阵时周柏豪、陈柏宇咁样，潘伟柏咁样。 哦，原来系咁。 太多人错，咁我试过出新闻咧，潘柏仲表示叭叭叭咁，可能嗰个 editor 以为系哦唔需要仲表示啦，咁就变咗潘柏表示咁。咁跟住我嗰下就即系好搞笑，但系真系搞唔掂。 所以你最尾改咗呢个名啦， 系啊， 即系可能你嘅人生同读错名系好有渊源。 系啊，咁我就话，唉，我转个名，跟住之后就经阿李灿森介绍咗个风水师俾我去改咗个名，咁，就叫做潘宇谦。 其实而家我都系啊，又系风水师啊嘛，不过改咗做孔奕璇啦，啲人就叫我孔泽璇啦。然后 个字都系难读， 系啦，于是系因为我系翻译嗰个型。 哦。 於是又是一堆人係咁嗌錯個名， 讀雜咁佢哋都渣喎。 係啊，其實係翻譯個譯啫嘛。唉，不過唔緊要啦。我都其實咁樣先可以引起一啲其實 noise， 大家都會知道。但係我覺得你嗰個真係有啲誇張。咁我知道咧，你就最近出咗首新歌啦，咁就係叫做《宇宙》啊。咁哇，好得意喎！竟然有一個香港最年輕嘅作曲人喎，點解會發生咗呢樣嘢嘅咧？ 可能唔係香港添啊，可能全世界我都要上網 check 一 check 先。 係， 因為嗰陣時我同我老婆去嗰啲產檢咧，跟住聽到佢哋兩個，因為雙胞胎嚟嘅，咁佢哋有個心跳聲，我覺得好得意，但佢唔係嗰啲卜卜聲咁，係真係咁樣嘅，即係好似喺個太空咁樣，因為有胎水嗰啲聲咧，咁佢唔係你聽唔到卜卜卜聲，但係聽落去係好舒服咯，咁我就覺得哇，依兩個聲，即當剛嗰下係好感動，咁但係我又想記錄低依單嘢，咁我就錄低咗。 我有一個問題，你點樣錄佢個聲出嚟啊？ 誒唔係，因為佢用嗰個超聲波咧，有啲啫喱咧，有部機會喺我太太個肚嗰度 check 嘅時候咧，佢就依度係心臟個位，咁就會聽到噗噗聲，咁我就用電話錄㗎咋。 嚇係啊！ 咁但我用電話錄，咁咁啱佢哋兩個，因為佢哋兩個喺個肚嘅位置唔一樣啦，所以個聲都唔一樣。咁我將呢兩個聲 send 咗俾嗰陣時個監製 JMY Beats，我就話喂，可唔可以將呢兩個聲擺入個 beat 入面做一首歌，即係成首歌嘅伴奏入面都有佢哋嘅心跳聲。咁佢就話喂，我試下先咁樣。咁之後我就俾一啲 reference 佢，我鍾意大約想做乜。 係。 咁做完整咗個底之後，我就翻屋企去寫個 melody 同埋個歌詞。咁所以我就喺作曲嗰度加翻佢哋兩個名。 哎呀，好得意啊！ 因為我想將嗰份感动记录落嚟， 咁所以宇宙都会系讲系讲亲情啊，讲小朋友噶咯。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宇宙个歌名有埋我个宇谦个宇字啊， 咦系， 同埋宇宙有两个 meaning 啦，就系想讲佢哋一出世就我哋成家所有嘢都系围绕住佢哋，即系好似佢哋我哋宇宙，同埋小朋友系即系你唔见佢一排咧，佢无啦啦好似长大咗咁样，同埋佢哋啲能力系想讲好似宇宙咁大咁样，所以就想宇宙。去做呢个歌名咯，而成只碟连埋个碟嘅名都系两个字， 是 就因为我有对双胞胎，我想记得呢样嘢。 系因为咧，你做呢首歌其实系华语歌曲啦，咁亦都系你嘅专辑系《High Time》入边咧都系华语歌嚟嘅。 系啊，全部都系。 系啦，点解会突然间由唱广东歌变咗？咦，我唱下华语歌咧，作都试下作一啲华语嘅歌咧。 因为我平时打中文字咧。都是用國語拼音，即係譬如你好就 N I H A O 咁。 哦，咦，我都係喎，咦。 嗱，我覺得咁樣放我係打得最快，咁所以嗰陣時已經 算是為我即係國語有少少普通話有少少基礎咁樣。咁同埋因為我嗰陣時喺美國讀書，成日睇嗰啲台灣嗰啲綜藝節目，同埋歌唱比賽嗰啲超級星光大道啊嗰啲。咁所以我之後有啲 demo 或者我自己寫或者寫俾其他人嗰啲歌咧，我全部啲 demo 都係用國語歌詞填咗先，因為我覺得用普通話華語去創作咧係佢同個旋律係比較容易去連埋一齊啲嘅，即係你聽落去會順意啲嘅。咁所以有啲人係唱廣東話歌好好聽咧，咁佢唱華語歌就一定好聽，因為佢個佢嗰啲音咧冇扭得咁繁複。 咁又係因為粵語有九個音啊嘛。 係啊，如果你填錯或者填得有少少唔啱音咧，你一聽落去就好硬耳咯首歌，或者總之聽落去冇咁順咯，同埋係難填好多。 都是啊， 同埋華語你可以好直接咁樣講，譬如我愛你，你都得啊嘛。譬如之前有個女仔，佢有首歌係 Annie， 佢成個 chorus 係 Annie 咁都得噶嘛。咁但係你香港，如果你把你將愛你擺入去，好易就會變咗好耐以前嘅歌咯。即係講愛你愛到發曬狂 咁啊！我或者有啲太，我都覺得可能廣東話唔會咁書面語，即係我哋都真係好少講我愛你喎。但是在歌入面咁样讲咧，又系嘅，即我会觉得是华语歌可能会再直接少少。 系啊，同埋因为广东话好多填词人啦，同埋我谂好多香港嘅听众都系 expect 入面系要好多 hidden meaning， 或者好似一首诗咁样， 系啊系啊， 字字珠玑咁样。咁但系国语，我觉得可以直接啲啦。咁跟住，所以我就成只碟系用咗国语去填。咁我好多嘢都系关于我家人啊，我爹哋媽咪啊，我兩個仔啊，跟住之後或者我以前點樣追夢啊、成長嘅故事，咁我就覺得用華語去演繹係會易啲咯，會比較得心應手啲。 係啊，頭先講到話你好多都係講一啲親情啊、小朋友，點解會用呢一個主題啊？ 我又冇特登諗，純粹我想講嘅嘢，我就擺曬落呢隻專輯入面咯，因為我第一隻碟啊嘛，咁同埋我覺得。因為我寫的嘢好似同佢哋講嘅嘢咁樣，即係譬如我有首歌叫崩潰啦，咁係同我爹哋媽咪去講，哦，我哋中間嘅矛盾同埋我以前追夢你唔 support 我，叭叭叭叭，但係你唔使擔心我，但係因為我已經係一個爸爸，有兩個小朋友，咁我覺得依啲嘢係我自己擺喺心入面想講好耐嘅嘢，咁咁啱又 有機會咁樣， 有機會又同個 melody 又襯咁 ，why not 咁咪 去試下啦。咁但我見到咧，你都有派台去到譬如台灣地區呢啲地方啦，覺得嗰個同香港嗰個文化有咩唔同啊？ 我覺得佢哋比較用由音樂行先咯，即係香港依家都好咗啦，即係多咗好多人聽歌，但佢哋比較係注重個偶像先啦，或者係佢哋本身要好認識你先會聽你啲歌。 哦，咁啊係，睇個人多啲嘅香港係， 即係比較少係。哇！你呢首歌好好聽，跟住之後佢就開始留意你啦，就聽曬你所有嘢。我覺得依個係比較少啲，因為香港啲人已經好忙，即係佢唔會再花好多時間去慢慢去研究去 dab 你首歌。 咁又係，因為如果譬如或者我哋睇會睇埋成件事咯，會睇埋個人個樣靚唔靚啊， 或者個 MV 啊， 好唔好睇啊， 班底係點啊？ 其實你喺台灣地區嗰個經驗係咪覺得都幾開心呢？或者是同一班音樂人一起合作的話， 是很開心啊那次，但他們都令我知道，即其實我的發音不是很標準。當然有些可能香港歌手是出了國語歌啊，即是華語歌啊、華語碟，他們都未必是最標準的，但他們有自己的態度和有自己的 style 在裡面， 即所謂的 feel 啊。 是所以他們就會接受了，因為他們很有自己的風格、所以我現在都是在找這件事，同埋因為好搞笑！我依家諗翻先知道我整個，album 入面所有嘅 producer 都係唔識中文噶 咯。嚇咁好笑！ 即係唔識普通話，因為譬如我有首歌係揾24尾嘅 Eddie 幫我，咁佢係完全唔識睇中文嘅。同埋我有一句咧係能不能收起一切傷害咁啊？ 係， 但係個上海嗰個音係上海， 我變咗上海啊！ 咁佢就話：哇，你依首歌係咪講緊上海啊？ 咦，係喎，係喎，個音係唔啱喎。其實舒服都好緊要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有興趣咧，我哋就一間一齊咧就聽一下《宇宙》呢一首歌啦。 悄悄地說，浩瀚宇宙， 未来的世界是你所有，时光飞走，别蹉跎停留，匆匆过去别留愧疚。回家你把书搬放，电视开门再播放，天真烂漫，记得亲亲妈妈的脸庞，偶尔你也会犯错，但你也知道坚持生活，有天即使真的跌倒也可以始终收获。往前走，黑夜与白昼，继续往前走，这个家实现我们的童话，你的微笑有魔法，想听你叫声爸妈，但胃痛太快长大，你会对未来充满幻想，世界未必你想的那样，无法停车告诉你前面的路会是什么模样，没资格以我为你榜样，只能把经验与你分享，直到你能够展翅飞翔，在你的身旁给你一点力量，热枪的手浩瀚宇宙，未来的世界是你所有，时光飞走，别再多停留，匆匆过去别留愧疚，眼睛一直望 单车节就刚刚完了，可能你都有份踩单车，但是单车的比赛何其多，其中一个就是山地自行车比赛。这个山地自行车比赛就是用山地自行车去进行一个越野赛，比赛场地选择就是崎岖不平以及有天然障碍的路面，必要时原来会加置一些人工的障碍。比赛的长短就根据不同运动员的级别去到就是做一个的考量的。比赛当然就是所有选手同时出发，最快去到终点的就赢了。除了单车之外可以看看射箭，原来射箭项目早在巴黎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的时间已经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了，但是它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由于射箭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竞赛规则，所以在第七届奥运会之后射箭就被取消了，之后在1931年正式成立的国际射箭联才是制定了轮赛的规则，直至到慕尼克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又再重新回来。德国慕尼克奥运会之后，射箭就一直在奥运会比赛正式就亮相，射箭比赛的胜负就是以运动员射中箭靶的目标环数去到计算的，箭靶环靶都是圆形，自中心向外每一个环亦都是一个嘅唔同颜色区，射得越中，中心嘅位置所得嘅分数就会越高啦。单纯睇翻之前亚运会嘅射箭比赛，就有反曲弓同埋复合弓两种唔同嘅弓俾大家选择嘅。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今日整个全程都是报道翻嚟紧，好快11点就会正式讲嘅今日公布行政长官嘅新一年度施政报告啦，系咪阿畅？ 喂，系啊，早晨啊，嘉明，早晨 啊， 早晨。 早晨 系啊，今日全日咧都同大家讲台电视31啦，关心一下咧呢一份施政报告。 嗯， 咁啊，话说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啦，转个头咧就喺11点就会即系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咁我哋港台电视31咧都会同大家全程直播，听下咧佢会讲一啲有关于经济啊、改善我哋民生啊各种嘅重要议题。咁我哋都关心咗好多啦，社会亦都其实酝酿咗讲过，即系大家估啊会唔会啊，譬如楼市会唔会减辣咧？ 系咯， 诶，诸如此类，经济又可以点样推动咧？想真系第一时间知道咧，记得等阵11点啊，朝头早咁啊要黐实我哋31台啊。 系，咁啊，另外咧仲有佢喺接翻今晚啦，去到8点又会有翻医生与你噶啦，系咪啊？ 冇错啊，咁啊去到夜晚8点，医生与你咧，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个疾病啊，就系、是、呢个糖尿病。 哦， 咁啊，糖尿病咧，香港10大头号杀手之一，好多患者咧最初冇明显症状嘅，咁、但系随住你唔知啊嘛，或者唔理啦，咁啊越嚟越严重，咁啊严重起上嚟咧，好多重症咧嗰、那个。发病率会好高啊，即系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肾衰竭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好严重嘅风险都会随之而嚟啊！咁啊，我哋今晚咧就请嚟系专科医生啦，详细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糖尿病即系个成因系点样，唔、同嘅并发症嘅病征同埋影响，即系及早发现咧就早啲医啊嘛。咁啊，另外啦，最紧要啦。想知道點樣治療同埋點樣預防呢，亦都會今晚同大家講下。咁啊，專科醫生呢最緊要同大家呢會介紹一下呢、這個醫治呢個糖尿病最新嘅技術。咁啊，等即係而家嗰啲病友呢都知道啲咩新科技可以幫到手嘛。 係啊，咁啊去到10点呢最後呢講埋呢一個晚香美女、哦。 冇錯，呢個係紀錄片系列啦。咁啊講乜嘢嘅呢，即係叫做邁向未來，邁進未來嘛。咁就係、是。我哋想象一下咧，未來嘅世界會係點樣？即係好多時科幻片都有咁講啦，會唔會冇曬疾病咧？ 實際係點樣咧？好，咁又預住今晚10点啦，唔該曬阿暢 啊！ 好， 好，唔該曬阿暢啦嚇，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咧，就将会喺10月26号至29号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再度举行，展出一系列咧户外、专业同埋工业照明嘅产品同埋方案噶。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同大家率先介绍一下展会嘅概况噶噃。阿祖早晨，唔知今年嘅展览有咩亮点咧？ 思芬，贸发局即将会举行咧两大灯饰嘅商贸展噶，分别咧喺两个展馆度举行噶噃。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咧就率先会喺26至29号啦，喺亚洲博览馆举行嘅。而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即系我哋讲嘅秋灯展啦，就会喺27至30号喺湾仔嘅会展举行噶。两项嘅灯展咧就会以创新照明点亮永恒商机为呢个主题噶。汇聚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个的展商组成瞩目的这个灯饰盛会。而明日开幕的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也都分成6大个展区，包括室外照明解决方案及系统、植物照明、创新建筑廊、户外广告照明、户外及公共照明，以及这个专业照明展区等等。今次的展览呢继续会以贸发局融合展览模式，即是这个 Exhibition Plus 展览加来进行。除了实体展之外呢，我们的网上展亦都会去到11月6号才结束的。全球的采购商呢亦可以利用这个网上平台和未能够来到香港的海外客户去倾生意的。今年两大灯展呢更加推出了全新的功能，这个数码仪啦 ,Scan to Match。买家呢可以在实体展期间利用到我们 HKTDC 的 Marketplace App,的数码二功能，扫描展商的专属二维码，可以收藏喜爱的展商之余，亦都可以浏览他们的产品信息和展会的互动平面图，都可以在实体展期间或者之后和展商延续个线上商谈，继续他们的采购之旅。 其实讲到户外照明，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即刻想起街灯的，相信在博览里面都会搜罗了不同种类的户外照明产品的，不如都请阿Jo同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有一间香港的展商就会展示一个 LED 石墨烯的路灯系列。石墨烯具有极高的耐热性和耐腐蚀性，能够在高温和恶劣环境之下长时间稳定地发挥作用，比起传统的路灯寿命更长，会有更好的光的质素。 嚟自南京嘅展商咧，亦都会展示一个智慧城市及园区嘅智能灯杆解决方案。而呢个灯柱咧，配备咗 LED 荧幕啦、摄影机啦、5G 嘅微基地台、无线 WiFi、环境及天气感测器、网络嘅扬声器、充电站等等，实现咗智慧照明、网络覆盖、智慧环保、智慧交通同埋智慧政务等等嘅功能嘅。 其实业内人士咧嚟到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咧，除咗可以一览最新嘅户外照明用品之外啦，仲可以参加大会安排嘅多场精彩活动，同行家交流一下吓。不如都请阿 Jo 为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博览期间举行嘅一啲活动好吗？ 好啊，听日啦，即系展览会嘅第一日啦，我哋就会举行呢个打造香港绿色未来可持续照明设计同埋能源解决方案嘅研讨会噶。请嚟咗香港理工大学国际照明设计工作室同埋本地知名嘅建筑设计公司等等嘅行业专家咧，一齐分享一下城市中新能源嘅智慧利用、绿色设计之下嘅照明策略，同埋咧探讨下香港公共艺术、建筑同埋科技照明会点样可以融合埋一齐嘅。后日嘅博览第二日就有智慧城市新基建。探索智慧照明的发展趋势的这个研讨会的。同这个呢，另外一个就是智能合杆与车路协同发展论坛等等的。有多位重量级的讲者呢，就会以以上热门的议题和趋势呢，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各位业界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记得早点做网上登记啦。 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呢，就会在听日26至29号在亚博馆那里举行，免费呢开放给业内的人士参观。18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呢，就记得预先登记免费入场啦。展览期间亦都会有免费穿梭巴士来往会展中心、亚博馆同埋其他地区噶。详细嘅展览开放时间同埋资讯，大家系可以去到香港贸发局嘅网站嗰度查阅。而听日阿 Jo 咧就会继续为我哋介绍后日10月27号开幕嘅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嘅精彩内容噶噃，所以大家记住要收听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Jo，Thank you， 唔该晒 飞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日上午11:14升空，三个航天员分别是汤洪波、唐圣杰和江新林，其中汤洪波出任指令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中心举行发布会，表示神舟十七号的航天员现时状态良好，预计他们将会留住在太空六个月。目前火箭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正常，地面设施运行稳定状态良好。另外，现时在中国太空站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同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今个月31号返回东风着陆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将会在上午11点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听朝出席联合电台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沿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亦都希望用绿色象征香港由治及兴，迈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说会继续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必须、四点希望和青年兴则香港兴作为施政蓝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劏房支援连线成员连伟轩建议可以用计分方式定出哪一些属于劣质劏房，当局再优先取缔这一类环境恶劣的劏房。有消息指即将发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房屋问题方面研究为劣质劏房下定义，定定措施俾有儿童嘅劏房家庭加速改善居住环境。 连伟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些有即时危险的劏房应该尽快取缔。何谓劣质劏房？可以按五个准则计分，包括楼宇负荷、消防安全、卫生环境等。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在同一个节目话，当局需要考虑整个配套，包括评估有几多劣质劏房的住户要搬离单位，他们是否都入住过渡屋或者简约公屋，入住之后是否等同排队轮候公屋，对现在已经轮候的申请者的影响等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9点，升386点，总成交金额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0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元，升9元；美团112.7是升5.2；�里里巴巴80.35升3.15；中国平安41.55升1.25；比亚迪股份245.8升7.2；小米集团13.5升5.4；友邦保险67.55升9.5；港交所295.6升5.6，京东集团98.1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9.87，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4，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1,400点，升338点。港金报18,4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2.99美元，卖出1,97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而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元芳。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碧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依家排到星河名居。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仲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延续港队在杭州亚运的奋斗和胜利。 香港残疾运动员迎战杭州亚残运，为香港的殊荣打拼，在场上搏尽无悔，发挥无畏无惧的体育精神。10月22号至10月28号，港台电视32同大家一起全程直击第四届杭州亚残运，见证残疾运动员的奋力和拼搏。 国剧830，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 如果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国剧830《公诉》， 10月27号起，逢星期一至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Trick or treat？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万圣节同屋企人扮咩？梗系扮猪食老虎虾啦。点解？成家人日打鱼大肉，日日食老虎虾。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女子团体 Easy 推出佢哋全新嘅作品，叫做《恋歌》，译名叫做《苹果》。歌曲以梦幻同埋童话为主题，出现咗一种就系 Easy 佢哋力量同埋型格嘅独特风格，同童话可以话自然不同嘅音乐故事咧，竟然间喺佢哋歌词同埋旋律入边揾得到。日本流网推介歌曲 Easy《恋歌》。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用音乐写出不一样的童话故事。Easy 恋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听众咧，我就继续啊连接紧啦，可能线路嘅问题啊，不过咧，同大家睇下天气都系正嘅，近排咧真系秋高气爽。晏昼嘅时间咧又有太阳，又有种暖和嘅感觉，但系未至于好热，系嘛？ 咁啊，日头即系太阳收咗嘅时间啦，譬如朝头早同埋晚上咧，有啲凉浸浸嘅感觉。 系啊，不过咧，原来今日最高气温都上翻去31度左右，所以嗰啲冷气褛可以暂时吓收住先喺个袋度。 其实咧，嗰个31度咧系叫做佢系一两个钟头嘅。琴日我都系喺个路面嗰度，大概12点啊1点嗰啲时间咧，咁哇咁晒。跟住咧，好快咧，即系迅雷不及掩耳咧，你入咗室内一出翻嚟咧，已经系唔同咗噶啦吓，即系嗰个叫做咁样，咁所以就要睇翻啦，系啊，睇翻嗰个睇下听众朋友啦，亦都呢个时间可唔可以接连得到啦？但系调翻转头啊，开咗山季咯，系咪？ 哦，系，而家咧多咗朋友啊，中意行山啦。其实如果有啲朋友喺年尾嘅时间，或者出年啱啱年头咧，咁都有好多叫做山系嘅比赛嘅。咁呢啲比赛咧就真系，而家啲人咧真系越玩越犀利啊！ 点 样？佢哋玩下手嗰啲咧，都已经系讲紧70公里起跳啊！ 哇！ 係啊，跟住而家有啲係叫精英之中嘅精英嗰啲咧，佢哋參加嗰啲係超過100公里嘅咧，即係可能幾條 route 就 combine 埋一齊咁。咁嗰啲真係亦都越嚟越搶風啦，因為全部都中意報道啦、嗯。以前咧就少嘅，咁、哦、但係而家就好多呢一類型嘅報道。的而且確係因為幾年嘅疫情，咁多咗香港朋友中意行山。咁、嗯、既然有功就梗係有求啦，多咗人中意呢一類型嘅消息嘅話，就多咗報道啦。咁所以變相咧，而家嗰啲譬如行山嘅路徑啊，甚至乎行山嘅方法啦、啊，嗰啲特別嘅超級比賽咧，都多咗好多人留意，甚至乎咧、嗯、留意之餘咧，除咗自己會嘗試去玩啦、啊，亦都會做好多嘅支援隊啊。支援隊都好多玩法嘅，有啲支援隊咧，佢哋嘅玩法就係中意去真係做 support 嘅，譬如我幫你負責你嘅膳食。 哦，補水啊， 係啦，補水啊，有啲人幫你做按摩啊，係啦，咁有啲咧甚至乎就我陪你行，但唔係行。嗯全程我陪你行一兩段，係啦，咁啊亦都可以攞到嗰個嘅氣氛嘅。咁呢啲就即係大家就自己中意就自己去下啦。嗱、這個、呢個咧就同跑馬拉松唔同啦，馬拉松就唔準無啦咁 join in 嘅，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話山係啲長嗰啲，其實個山佢又冇得 block 啊。係啊係啊。 咁你中意行嘅自己可以行一兩段啦，係啦。 馬拉松都嚟緊，都啲季節都開始嚟啦。 係啊 係啊，即係無論係 你見我啲同事都練得幾犀利啊。 邊個 啊？十 K 個位啊。 哦，佢跑得幾好，我有機會 跑得幾好啊。 我有機會同佢同場較勁喎，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即係見到啊。 同場較勁啊？你 有我有兩個賽事都會同佢同場。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啊，即係識佢咁多年啊。即系可以同佢，大家可以 battle 下，比对一下，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转个头睇下有冇机会真系接通咗你嘅听众朋友电话啦。咁啊，因为都预约咗嘅，睇下可唔可以接通佢先。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听众朋友，其实我哋刚啱就同佢沟通过嘅，咁啊，朋友叫做 Suki 啦，咁啊，都想鼓励下自己嘅小朋友嘅，主要系打个电话嚟，系咪啊？ 系啊，冇错，因为佢个仔仔啊就啱啱过完生日啦，而且佢系咧啱啱入大学，咁咧佢就话想同佢个仔仔打下气咁样嘅，系啦，咁但系电话可能有啲线路嘅问题咧，我哋就接通唔到咁样。 咁我哋代 Suki 可以隔空点唱啦。 系啊，希望佢个仔仔读书开心啦，呢一个大学嘅生活。 冇错，咁啊，方面揀咗佢偶像啊，阿张敬轩啊，阿轩公嘅作品啊，咁啊拣嚟咧酷爱啊，一首轻快嘅作品，希望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炸雞髀咧，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食嘅。係，咁我細個其中喺屋企樓下有一間嘅快餐店咧，佢嘅炸雞髀用咗黃姜粉去到炸，所以咧特別有一種嘅黃姜嘅香味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亦都因為以前即係細個成日食黃姜粉嘅炸雞髀啦，所以而家對呢一種嘅黃姜嘅味道咧。都變咗喜愛啦、 嗯， 好啦，但今日咧就唔係講黃姜粉去到炸雞髀，相反咧就喺度講緊咧用其他嘅材料去到做呢一個嘅炸雞髀係特別嘅。咁首先你買嗰啲叫做冰丁嘅雞髀啦，咁喺嗰啲動物鋪買得噶啦，淨係買個雞腿。咁雞腿咧就將佢溶咗水先，咁要用啲技術就將佢入邊嗰條骨咧就褪出嚟。好啦，褪咗出嚟，淨係得嗰個嘅叫做下髀嗰、那個雞下髀嘅肉啦，雞腿嗰個肉啦。好啦，然後咧就備用先。跟住你亦都要准备定啲蝦滑啊或者墨鱼滑都係我自己好挚爱㗎、 哦。 好啦咁然之后你就用咗嗰啲蝦滑啦咁攞咗佢出嚟之后呢咁有啲朋友就鍾意自己买蝦咁当然呢个更加好啦。 自己剁咁样。 自己剁辛苦啊咁如果你简单啲嘅你就街市买啲蝦滑咁然后呢就买多少少就将佢捞一捞佢。咁要你配料嘅。譬如自己调味你可以攞少少麻油啦黑椒啦甚至乎系其他嘅腌料你自己喜欢嘅。咁你就腌咗佢之后就备用咁但系备用嘅时候咧，等佢大概腌十分钟左右啦，跟住你亦都可以将嗰个嘅虾滑咧，咁慢慢就攞个嗰啲喺嗰啲 bacon 唔系 bacon 卖嗰啲烘焙铺啊，烘焙铺有得卖嗰啲折咧，你就将啲虾滑放入去，然后就慢慢 折袋， 就折将佢折一条条出嚟，折咗一条条出嚟之后咧，你就将嗰个嘅虾滑做出嚟嘅条状咧，就拎去煎佢。咁你咪会煎到佢好似一个膨胀，我做到好似膨胀，因为我要套翻入去嗰个鸡髀入边嘅， 就变咗条假骨啦。 冇错啦， 哦， 就系假骨啦呢一条，你真系一点就明，非常之好。好啦，咁但系嗰个鸡髀咧，你咪褪咗个骨出嚟嘅。咁你用嗰个鸡髀嘅时候，你都要腌嘅，又系落少少嘅胡椒啦、生抽啦、蚝油啦，落多少少麻油香落去啦。咁你中意嘅，我想煎味再重啲嘅，你落多少少鸡粉入去，咁又系腌佢十分钟。咁你腌完之后，你就将嗰个已经煎咗嘅嗰个嘅假骨啊，虾滑假骨咧，就慢慢套入去。 哦， 咁你就套到入去，因为佢个鸡髀已经冇晒骨噶啦嘛。 系， 你套入去之后咧，就将佢又摆喺嗰个碟上面备用先。咁假如你做咗十冇咁多啦，唔好食咁多。八条八支呢一个嘅鸡腿， 做咗你唔紧要，俾埋嘉明啊 Vicky 阿 O 食啊嘛。 好啦，咁你准备咗准备咗二十条啊，二十只鸡髀 开 party 系啦，二十只鸡髀之后咧，咁啊要准备呢一个嘅气炸锅或者焗炉嘅，咁你就已经变咗系每一只鸡髀就有个假骨喺度啦，咁佢已经挺身噶啦，咁就平放喺呢一个嘅气炸锅或者焗炉嗰度，咁用大概系180度嘅火力啦，咁焗佢大概15至20分钟，咁其实咧焗完出嚟之后，你就发觉哎哟个鸡髀个肉咧同埋呢一个虾滑咧。已经咧就黐埋咗一齐啦，咁亦都可以咧，小朋友食嘅时候就直接拎住呢一个嘅虾滑咧，即系热啦，帮我睇住要吹一阵先，跟住就可以一路咧就食呢个鸡髀，食下嘅时候咧就食到个虾滑嘅味道， 就有双重嘅嚼劲喺当中啦。 啲细路仔最开心系咩咧？平时食鸡髀咧已经好好噶啦，因为第一啲肉滑啦，第二野味啦，第三咧就。有條骨喺度嘅，而家都有條骨，但佢仲可以食埋嗰條骨， 啖啖肉啊！ 啖啖肉嗰個感覺咧，就好似我哋去結婚 party， 啲人中意食蟹鉗嘅感覺一樣，拎住嚟慢慢嗒，你話幾 happy 咧？ 再點埋啲沙律醬又得，番茄醬又得，甚至係嗰個 甜酸醬， 甜酸醬都得， 就咁就得咗啦。 就系咁噶啦，有啲嘢突然间会 走咗去边度啊？ 突然消失咗， 唔紧要。 我都忍唔住想讲句，话走就走、啊。 你睇唔睇到佢突然消失啊？ 我见到啊， 我真系觉得好灵异嘅，接近呢个万圣节咁啊！万圣节都好多唔同嘅好去处啦。一人等嘉明讲少少。咁样讲开万圣节咧，其实你唔好以为单单系叫做香港咧先会扮鬼扮马。其实咧睇翻个历史咧，佢缘起咧就喺爱尔兰嗰。 邊嘅。咁咧嗰陣時咧就愛爾蘭嗰邊咧就近海啊，好多漁民咧。佢哋咧就慶祝豐收之餘咧，仲諗住咧嚇一嚇人，即係嚇一嚇啲鬼啊！佢哋都有佢哋嘅鬼節，咁咧就會戴住面具， 係咪嚇走諗住海上面嗰啲妖怪啊？ 係啦，妖怪啊、鬼啊嗰啲啊，咁就戴住啲面具，咁啊出嚟會嚇人啦。我印象中叫海爾特人啊。定海特爾人啦，咁之後個譯音唔記得咗啊，咁總之就喺佢哋就會戴住面具出嚟，呢、這個就係咧萬聖節嘅原型嚟嘅，咁樣即係佢哋都有種咧就係驅趕呢啲妖魔鬼怪而獲取一個平靜安穩日子嘅。 你以為妖魔鬼怪得人驚咩？我哋扮嗰啲樣仲得人驚，嚇翻走佢哋。 係啦， 睇翻香港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真係出神入化，尤其是咧兩大主題樂園咧都真係非常之厲害。咁當然咧兩個主題樂園就兩個唔同嘅路線啦。如果你真的想玩惊吓恐怖的话，咁梗系去近海那个啦， 系系黄祖坑嗰个啦， 系啦，即系嗰个咧，佢哋近排又中意揾一啲嘅演艺人员咧，扮到好恐怖之余咧，但佢都仲会同你拼心心嘅， 即 系 你可以系又有睇啊， 摆半个心出嚟，佢会走埋嚟，即系鬼样咁样同你拼埋一齐影张相， 咁咪僵尸同我一齐喺度拍埋一齐， 系啦，即系惊住魔心咁都 系啦，咁样我就反而咧就去咗东涌嗰个乐园，就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啦，咁啊入边真系亲子 feel 好多嘅。 啊、 即系你睇下表演，睇人跳舞咁样，跟住佢哋就会少少咁样化妆咁样啦，或者啲卡通人物就懒系捧住个南瓜咁样咯， 蛙鬼开心派对， 系即系类似系咁，总之合家欢时段咯，即系你连少少惊吓都系冇嘅，都冇发生嘅吓咁样。 亲子嗰边咧，其实佢都做多几多嘢嘅，譬如话如果你即系家长当然要留意啦，佢都好多唔同嘅所谓 trick or treat stations， 就系咧。通常啲小朋友咪會去攞糖食嘅，咁佢就會飲啲唔同嘅演藝人員咧，就擺啲唔同嘅攤檔，就俾你喺度排長龍咧，就會同佢有啲互動先至會俾糖你嘅。但佢唔係淨係一粒粒，而係成個鏟咁樣，整到你個袋滿曬咁。 有一年我都係去過啊，作為家長嘅我咧，就成日講一句説話，唔好攞咁多，今次唔好畢咁多， 或者你 食唔曬啊， 攞完之後你再派俾其他嘅小朋友。 係啦，要不斷派， 因為後邊會截龍噶嘛，截咗龍。冇得排隊嘅小朋友攞唔到糖噶嘛，你同人哋分享一下啦咁。 啲、卡通人物會派下糖嘅係咪？ 佢會有啲演藝人員派啦。咁、另外譬如話巡遊嘅時候都會有少少一兩粒撒到喺路邊睇。 卡通人物隻手咧。好难派啊！你明唔明啊？ 但系啲细路仔通常会话 咁嘅样。 我想要鸭鸭派俾我。 唐老鸭派 唔紧要 啊！我特登扮到成唐老鸭咁，唔把声都扮到唐老鸭咁样。 糖嘅包装上面系有佢哋嘅样嘅，咁但系咧， 唐老鸭系好容易扮嘅，发现 好难嘅， 米奇老鼠 好难 嘅 咩？ 系 咩？你咁靓声，你乜嘢声都系你做 VO 都扮唔到，咁啊系，即系有啲人又唔可以啊，譬如子成嗰啲咧，咁你好靓声咯，咁啊郑子成咧，你突然间入到的士咁扮，扮起又有即系有啲惊 嘅， 我知噶， 你可以叫佢扮美女与野兽嘅野兽，个把声又真系雄厚咁， 系喎系 喎， 即 系靓好多先， 呢个纯粹打下趣啫，好啦，嘉明交翻你俾你继续讲。 但系讲翻咧呢一个主题乐园咧，除咗话近排会兴讲佢哋嚟紧嘅 Halloween 啦，咁其实每一年嘅10月31号。凌晨去到11月1号呢一个开放之前嘅时段咧，就系佢每年大变身嘅重要日子啦。每年就系得几个小时，由 Halloween 变咗圣诞节。 哇！ 咁所以嗰几个钟头 可以睇噶。 而家就冇得入去睇，但係有啲紀錄片都俾你話到俾你知有幾大工程、 我以為你可以睇添，睇住佢將啲南瓜搬落嚟變做南瓜鐘， 變做聖誕樹咁， 變做聖誕 阻住人啊！係 啦，因為真係好辛苦。佢哋講緊係嗱，你譬如話而家放埋煙花，9点钟先至放，10点半先至清場啦，11点完曬， 通宵嘅喎， 就開工㗎啦。 係咯， 我又實際啲問一個考量問題，兩位都係家長，啲僆仔其實頂唔頂到8、9点㗎？你睇煙花， 如果仲系可以坐到 BB 凳嘅话，BB 车嘅话，喺车度眠一眠，跟住就再可以第一。 系咯，因为通常下昼嗰啲时间都要俾细嗰啲就瞓一瞓。 系啦， 因为咧我都听过好多家长讲啦，或者身边有啲朋友嘅家长，佢话依家放烟花系8点先放噶嘛， 九点啊。 佢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9点钟其实 平时瞓紧觉 已经讲差唔多准备刷牙，跟住就 bedtime story 啦。同埋烟花咧，其实即系大家好似有个攻略咁样嘅。我见到有啲朋友真系5点几为咗个靓位咧，已经摆晒。地脊喺度噶啦，等紧噶啦， 等4、5个钟， 系啊，所以 等啊，个阿爸等啊，就 系、 是。 系 哦， 都唔一定嘅， 系咩？ 所以酒店咪咁， 所以阿小白少啲入去咯。 喂，讲开小白咧， 冇群天瑶啦， 你冇群天瑶，喂，你冇群天瑶唔紧要，你咪去黄竹坑嗰玩咯，我唔使等烟花。 讲开小白啊，我想讲同你同名嗰个公仔咧， 点啊点啊？ 咁佢哋嗰一边嗰个园区咧，就十一月二十号先正式开啦。 哦，系喎， 系喎，近排都有好多试玩嘅活动。 喂，你又话去玩？ 系啊，我想俾个即系家长必须要知道嘅 tips 大家。当你有机会到佢正式开放嘅时候入去咧，佢有两个嘅机动游戏嘅，一个咧就系你当户外嘅过山车啦，另外一个咧就坐船仔系室内嘅游戏嚟嘅。请大家一定要玩咗户外嗰个先，跟住先至去排室内坐船仔，因为室内坐船仔咧，你以为佢系小小世界咁样样，即系啊好开心啊， 会湿身噶。 见下呢个 Anna 啊，见下呢个 Elsa 啊咁样样。但系我想话有一个位咧，见到嗰只大雪怪，嗰只大雪怪咧， 怪人 系会吹你落山嘅。 哦， 吹你落山嗰一下咧，系入咗个黑洞，同埋直插嗰一个离心力咧，系我都有少少惊。 哇， 我个女系喊咗出嚟嘅。 系啊， 咁之后佢就唔肯同我玩其他嘢啦。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玩咗户外嗰个先， 好好， 咁就可以玩尽晒成个 呢 个 tips 啊，呢个要啊，要记住先至得。 系啊， 咁你有冇吓佢话？喂，阿女咁长条龙唔好玩啊！我听到阿嘉明妈妈讲咧，入边都会吓到喊嘅。 不过就真系好多演艺人同你互动，甚至乎你玩红绿灯添噶。 好啊，好啊。